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解放军报同新华社都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决定购买日方称为尖角诸岛的钓鱼岛。解放军报指出，日方应该立即停止制造新的事端，结束这一场闹剧。文章说，由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计划以来，闹剧越演越烈。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日本政客或者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购买的伎俩，都丝毫不能够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主权归属。而新华社的文章就说，日本政府的举动形同玩火，指出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出救岛论，是企图通过制造对外矛盾，抵消国内的矛盾。文章认为这个做法不负责任，除了无助解决国内问题，亦都会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甚至是整个地区的稳定，最终会损害日本自身的利益。埃及新总统穆尔西下令要求上个月被解散的人民议会恢复运作，直到新议会选出。根据穆尔西所签署的法令，人民议会将会恢复履行立法职责。法令亦都要求在通过新宪法的60日内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国营通讯社报道，上个月底将权力移交给总统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由主席坦塔维主持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穆尔西的举动。最高宪法法院据报今日亦都会研究穆尔西的决定。法院上个月是裁定解散由穆尔西所属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人民议会。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随后发布声明，由军方收回立法权。希腊联合政府赢得国会的信任表决，联合政府里面的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温和的民主左翼党三个政党在国会的179名议员全部都是投赞成票，为新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展开新一轮谈判铺路，检讨贷款的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上次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数字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百变高官。特区政府新领导班子有高官被批评，一做了官之后整个人都变了。首先要研究官这个字，有很多种解释，写法亦都不同。在甲骨文最早的官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一个掌管兵符的权印，但是金文又将兵符改造一堆人，寓意是管理众人的事。官字又同饭馆的管字相通，即是说做了官之后有得食又有得住。而官这个字又可以解释为皇帝，资治通鉴在晋书写过，称天子为官家，始见于此。既然官字有这么多变化，做官之后立即变念，亦都是很合理的事。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新班子上场，轮流上电台听电话，落区做亲民show，面对面见市民，莫足一星期，效果如何呢？大家对他们更加认识啊，定是这班官员对民情更加了解呢？孔子说，失其守者其辞屈，离开本位放弃立场抛却职守的人，说话总是知吾以对，理不直气不壮，唯唯诺诺。孔子这番说话好像冲住这一届问责班子而讲，这班人大部分都是公众人物，市民对他们不陌生，他们之前的说话有些还历历在目，但是为什么当上问责官员突然间就变得说话之吾，言辞闪烁呢？只因为失其守，离开本位放弃立场，说话就自然是这样的。易经系传最后总结是这样说的，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牵，是故爱互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论生，情义相感而利害生，凡逆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论。一般人喜欢占卦算命，都是关心自身利害和需要，所谓吉凶是因应个人需要而定，对变动的睇法就是着眼于本身的利害关系。所以龙应台做了台湾第一任文化局长，就不肯再提六四，他的理由是作家可以有用，部长就必须有谋。情义相感，义是假，真假之间其实互有感应，呃不到人的，互相感应就发生利害关系。梁振英是玩聪明耍手段的人，整个新班子都充斥着这个特性，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论。孔子已经预言这届政府必然出事，而且一定是和气消长。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一次过回应。 保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呢，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呢，凡是一个领袖的工作呢，他都做不到的。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直播室有 Q 仔有大班啦。 早晨，各位听众， 有咩想讲嚟啦？ 有咩想讲？得个乱字，喂，发生咩事啊？而家呢个系梁振英 啊？其实而家真系几。即是几 frustrated 一般来讲，你中文译呢就译做灰心，但其实不是灰心。 佢沮丧。 是沮丧的。 沮丧。 其实令人沮丧，因为为什么呢？都有些听众呢，我经常有听众在 Facebook 啊，在网啊，在电话沟通。咁有些听众打电话来说，你日日咁讲梁振英，日日咁闹佢，咁日日都是想逼他落台的，咁呢样嘢唔会发生嘅。啊，讲得多都沉嘅，讲得多咧系令人讨厌嘅。嗱，咁我谂咗成个 weekend 咧，又的而且确咧 inspire 咗我，即系呢个咩令我启发咗一样嘢咧。梁振英真系好叻嘅，点解叻咧？而家用嗰种就系闷功啊。佢一路唔回应你噶，你讲乜佢都唔理你噶，咁你由你继续去对佢讲，继续去讲，咪等你蒸发咗，讲到大家都厌咗啦。 我以为你佢讲法系话佢不停咁落区，去令到啲报纸继续报道呢啲咁嘅乱嘅场面，而搞到大家觉得好烦。 呢啲另一样嘢，啲每日都会发生噶啦。咁即系嗱，佢又可以 计算得咁即系精准啊？呢、這个世界 唔系咁呢个都有可能噶，因为佢落区咧，肯定系会即系所谓。偷咗个头版嘛、即是偷咗个如果、那个即佢去 set agenda， 即佢去定嗰个报纸啊传媒嘅议题嘛。所以好简单㗎，佢琴日落完区 咩行孖必啊嗰啲咁啊好核突嘅嘢，我未听过特首话自己行孖必嘅，即系你估系警察咩？你估嚟噶？你估系一个 PC 仔咩？行孖必啊？喂， 唔系，但系其实嗰个第二个 唔系佢系定咗个策略就系咩咧？你谂谂下，你越谂佢越聪明嘅条友，唔系蠢人嚟嘅，一定唔系啦。咁当然，如果蠢就唔会啊，可以整走咗阿唐英年啦。但问题就系话嗱，佢琴日真系落区。大家都知道咧，系俾人闹嘅。佢你估佢唔知嘅咩？嗱，如果你认为佢唔知啊，你系傻啊，唔系佢傻。嗱，系预计过嘅，系直情系做 show 嘅，明知你有人会闹嘅，就一定咧会我嚟做头条噶啦。咁啊可以冚咗其他嘅料啊嘛，即系佢喂啲新闻俾你啊嘛，每日喂啲新鲜新闻俾你，等你唔记得咗佢有咩问题啊嘛。 我谂系僭建啫， 可能咧， 即系僭建问题咯。 唔系，慢慢就系咯，令到嘅佢冇喐，唔系僭建，佢都唔系因为系僭建问题，僭建问题好容易解决，拆咗咪得咯。 即系所谓僭建就诚信啊嘛。 嗱，佢叻啊，佢而家直情系转移视线嚟一个嗰啲咩大法嚟。 转移唔到啊！你譬如你麦齐光今日咪立咗案，咪连住 你。我讲紧啊，叫陈光今日唔系讲麦齐光，我跟梁振英嘅 啊， 佢好叻，佢搞掂自己先。喂，佢理得麦齐光系边个啫？对佢嚟讲冇问题噶， 唔系咁计。 麦齐光，唔系你系咁谂啫，佢唔系咁谂。 咁啊唔系啦，譬如如果林焕仁辞咗职，麦齐光又即系攞台，咁你对我政权一个冲击。 佢最紧一样嘢咧，佢最重要问题咧就系弃居补税。佢最主要个人嘅诚信问题啊嘛。喂，我最多讲一句所托非人嘅嘢。第二样嘢。喂，系咁噶啦，个个都有寸剑噶啦，个个都系嗰阵时公务员，个个都借钱买楼。 咁样讲，林郑月娥真系真系系。 诶，林郑月娥都系 撑错人。 唔系林郑月娥好叻噶，佢咪讲，喂，你边个机会去澄清啊？嗱，你人话自己，你就话听声带啊，阿金仔，一攞翻新闻报纸又播声带啦，佢讲得好有道理噶。你人啊讲话，你啲传媒啦，或者意见领袖啦，讲公义啊。佢同佢而家问 程序公义， 佢而家问翻你转头啊，哥阿林旭华叫做咩叫公义啊？佢公义有程序嘅，你要俾人哋解释先得噶，你唔好成日冇咁笠落人度啊嘛。 廿几年前嘅嘢揾佢揾， 但系而家佢都冇出嚟解释，一个礼拜都冇解释到啊。 佢话 佢人哋都系闹紧佢大话精啫嘛，都系一样啫嘛。 即系我讲翻梁振英嘅呢个政府咧，就话梁振英咧，唔系佢而家。个做法咧，佢完全嗱，你人系睇低咗佢，好多人咧都系即系睇低咗啊！梁振英咧，肯定系一个好有计算、好有谋略嘅人嚟，咁佢俾人嘅印象亦都系啊！你睇到处理今次嘅事件咧，佢用拖字诀，第一拖到你闷啦。嗱，等啲市民开始出声啦，喂，你啲电台节目好啊，你报纸好，日日喺度咁闹佢。喂，啲市民觉得讨厌啊！首先令到个受众觉得讨厌先，嗱咁呢个就有个循环嘅，个循环就等你有唔好再讲啦，啊就再跟住喂啲新料俾你，你一个乾坤大转移，啊你一个偷天换日，喂呢、這个武林高手嚟嘅大佬，啊咁你点搞呢？话嗱，我都觉得闷嘅，你再闹佢，我都唔知道有乜好闹啊！我问你，就是、你闹得多咧，你闹嗰人都厌啊，唔好讲听嗰人啊，我而家照顾紧我啲听众嘅。个利益嘅问题啊， 唔系咁听住， 但我都有每日都有新材料喎，真系吓， 系嘛？ 有咩新材料啫？咪来来去去一班不知所谓嘅人咯。啊，有咩新材料咪来来去去？ 新材料咪啲细节， 偷呃拐骗啊，贪得就贪。 唔系咪逐个爆咯？ 系咯， 你逐个爆啦，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咁多噶？ 咁而家冇乜新料啊，来来去咪多个麦齐光俾你玩下，咁跟住 你点知冇啫？ 又俾你玩下。 譬如我一机会够谂预测啊，呢个袁国强咧好快就会出事嘅。 嗯， 点解咧？ 一定会嘅，点即系点样个原因就好简单，就因为你成个即系管治班子啊，即系个个都有问题噶嘛。咁呢条友咧就第一而家冇乜人识佢咁就系。譬如袁国强，你想打开电话本，起码有100个，唔知边个嚟嘅，唔知啊。 咁啊，大律师公 会，但系佢而家都好， 大律师公会自己 呢个，佢一阵咧就话我冇任何去做呢个去系 诶，为十 三条咧去公安法嚟。 你十个内问下佢，知唔知袁国强系边个？起码一半唔知 啊。 咁啊，好多人都唔知 黄志贤系边个。但系问题咧，你做咗之后咧，佢陆续咧，因为而家佢个即系证人可以动摇嘛，自然会有人爆嘢出嚟噶啦，实有咁 啊， 点会冇啫？ 咁啊没完没了咯，咁个问题 唔系 啊，梁振英咪独善其身咯， 点会独善其身啊？点会唔关你事？呢啲全部你揾翻嚟噶嘛，大佬啊， 叔仔你真系，你系有一样嘢你好唔明嘅， 你是用你的思维方式，梁振英最近保住梁振英嘛， Q 仔就不是， Q 仔做老细呢他又保埋班伙计。 个班底、啊、 你问下他老细阿胡锦涛，你话俾我听你可以管治好香港，而家你搞到一镬泡，你咁你点样同我交代先。 香港人系咁衰噶啦，嗱呢啲唔系共产党员嚟噶，我好容易解释，我系梁振英好容易解释噶，所以我哋就要共产党治港，全部香港冇个好人噶。嗱，我已经揾呢啲人咧，我以为个个身家清白啦，专业人士啦，啊个个本来啲明星都几好嘅，点知咧做咗之后，个个就俾人咧挖晒啲嘢出嚟啦，一系咧就香港啲人咧啊就勾结外国势力。佢刮埋咁多料啊，分分钟喺英国中情局攞翻嚟嘅资料。 咁你唔好当主席所主席话第一个即系污糟邋遢都系你嘅大佬。你点样解释你自己先？ 佢唔系污糟邋遢， 侮辱咗你共产党嘅声明 嘅 真系。 咩？佢而家讲嚟讲去串剑啫嘛，即好似张志刚今日咁讲嗱，呢个行政会议成员最好啦，佢啊最透明嘅，日日写专栏。佢而家倒翻转头讲咩？佢今日嘅专栏，佢话唔好令到串剑啊成为一个政治打击嘅工具啊！ 附和你喎、啊，大班啊！ 我话俾呢个放屁，呢个讲紧屁话，我哋听完广告先啊！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朝圣办公室， 朝圣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七月十二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扑飞啦！ 朝圣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政府正就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嘅检讨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范围主要包括审裁机制改革方案以及罚则同执法安排，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咨询期至今年7月15号，详情请浏览 www.coiao.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7， 嗱，问题就系梁振英咧，嗱，你睇到个问题，佢而家就想你大家唔好记得佢啲嘢。嗱，你讲翻呢个张志刚，呢个行政会议最低级，即系最低级数嘅行政会议成员一个。一个呢啊就靠呢啊染红咗自己啊一早呢就喺度擦鞋，一个擦鞋仔嘅专栏作家就做咗行政会议成员，就令到好多人拗晒头嘅。咁呢条友今日喺佢个专栏度点写呢，佢话唔好啊，最尾嗰句得㗎，唔使睇成篇文㗎，就唔好令到串剑呢成为呢打压异己嘅啊政治手段。但佢唔记得一样嘢，边个用呢样嘢嚟打压啦？唐英年先嘅啫，即系你用完咧，我就唔准用啦。即系你明唔明个问题就咁啊？即系两个，如果有两个小朋友玩游戏，啊，大家就攞支水枪嚟射，你又射到另外一个 B 仔咧，啊，成身湿晒，跟住 A 仔话：嗱，而家射完啦，玩完啦，唔得，你唔准用水枪啊！你唔准用啊！嗱，你用水枪整湿我件衫，我话俾阿妈听噶。嗱，即系个道理就咁简单啫嘛。 你 扯 水皮啊！其实应该做行政会议成员嗰个应该系刘伟强。我睇刘伟强写篇文仲叻过佢。刘伟强话：僭建将会成为呢个梁振英反败为胜嘅共歌。 点样？佢有冇解释？ 即系佢论据就好简单咧。佢系呢个僭建嘅问题，即系有乜咁大不了咧？因为全香港咁多人僭建咧，上至特首，下至呢个普罗市民，由富豪去到呢啲权贵，全部都有僭建。既然系咁的话咧，即系而家反而咧就系、是。梁振英就站喺群众一面啦， 即系佢有份， 系乜？因为全世界都系僭建啊嘛，即系全世界都僭建，咁僭建就唔系一个咩原罪啦，系咪先？咁如果系站翻喺群众，即系嗰度而家反而有群众基础，而家即系所有僭建嘅人都会支持。 咁我邀请佢做我， 即系理论上你应该支持人哋，因为你都僭建。 我筹备紧嗰个叫僭建大联盟，应该请佢做赞助人。 系啦，就咁、是，佢个 argument 就咁。佢唔系叻，佢唔系叻嘅话，张志刚即系咁样 嗌。阿林奋强仲叻啊！你知佢点讲啊？佢同阿张炳良讲好说话嘅时候，佢就话： 啲市民大眾咧，就因為嗰啲係地產公司咧發水，咁你唔夠地方用啊，要去下，咁啊攞翻啲尺數。佢話冇啊，張炳良啊，呢、這個係高永文啲冇啊，打通個牆啫嘛，冇得益㗎。 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 啊？佢自己有 間，自己有 間，荃灣啊，佢自己有一間啊。OK， 呢个林锦祥啊，自己有一间啊，佢而家讲紧啊， 佢又讲大咗， 佢荃湾 揸得最多，佢话喺 有22个物业 任职之内就唔买卖啊嘛，第一就即刻收翻啊嘛，我有两个妈，即系冇惊冇钱用，我可能要卖一啲啦。 嗱，呢咪前不对后语呢，咪 即系做唔到就唔好讲啦。第一就你做行政会议成员都唔一定话唔准你买卖楼噶， 咁我自己话佢同阿特首讲话，我唔会啊嘛。 我谂行会啲人个个妈妈声，我谂李国章最老嘈啊。你有钱咩？你行埋一边啦。 唔系，因为佢 set 咗呢个例 咧。你将啲物业最仲多。喂，你而家叫我做恒温宝卖楼，你咪害街坊。你卖算咯。嗱，通常咧咁嘅，就你即系喺度玩住个 party。有一日，我哋公司未当我哋公司咁讲啦，每日有一个钟头食晏嘅，跟住个个食够个半钟嘅，啊，大班人唔出声嘅，老懵懂嚟嘅，唔理嘅。跟住 Q 仔行出嚟话食晏唔使食咁耐嘅，睇下我食半粒钟够噶啦，你班有含懒蛇王嘅。我谂你 Q 仔即刻未行出 DBC 俾人揼啦，大佬啊！ 佢一雷仔，因为所有嗰啲问责班子，一个个唔准买卖楼啊。如果唔系咧，就系喂对照人哋个都唔买卖楼。 呢条即系你啲班友咧，真系不知所谓。嗱，而家好似麦齐光事件啊，好多人唔明嘅，即系唔系即系？琴日都有人问我，究竟出咗咩问题咧？嗱，譬如话嗱，你租我层楼，我租你层楼，当时系容许嘅。咁你一唔鬧得佢， 而家多咗證據啊，唔係啊， 唔係啊，我而家就咁講啦，身邊即係你明唔明啊？咁講落去又好多人好似好同情佢講。第一就第二啊，廿幾年前嘅舊事。第三，麥齊光咧，佢嘅聲譽又唔錯。嗱，但我就解釋咗俾佢聽啦，就係、是、你想講嗰樣嘢。喂，而家佢犯嗰樣嘢就係、是、嗱，好多嗱好多市民唔明嘅，因為我慢慢試圖解清楚啊。嗱，我同阿 Q 仔都係公務員嗱。如果你住自己层楼咧，你就唔可以攞房屋津贴嘅。嗱，呢个明啦，大家明啦嘛，而家明啦嘛，啊，唔可以攞房屋，而家都唔俾嘅。 咪后来， 你唔可以用自己钱， 后来 可以有个买楼嘅。 唔系，嗰个津贴同你又唔系租楼啦，即系唔使。所以系林毓华你又砸你哥饼，即系唔准嘅，几时都唔准嘅。你自己有层楼，你唔可以走去攞房屋津贴，话租翻我自己层楼。 嗯， 亲戚都唔得噶，应该啊，老豆老母都唔得噶。啊，呢个就好清楚噶啦，呢个就。好啦，咁麦齐光咁当年啲公务员点做嘢呢？就我同阿 Q 仔呢就同级数嘅，大家同事嚟嘅，唔需要老友㗎，大家可以做嘅，总之你坐喺个隔离台或者同部门乜都得㗎啦。喂，阿 Q 哥啦，啊太古城呢排楼啱喎，起好喎，80万一层喎，大家讲紧啊八，我而家最记得就系86年啦，86年太古城啲楼啊九80万一层啦， 大概1000蚊 尺啦，80万、100万、1000蚊尺啦， 系啊，900几万咯， 你去买间，我又去买间，一齐因蛇王一齐去排队买啦，买咗之后咧，我租你一间，你租我一间，咁啊照攞翻房津贴。嗱，当时呢个灰色地带系准噶，因为你又冇呃到，都系攞8000蚊。不过呃就呃咗咩咧？咩叫灰色地带？就是、因为政府系唔准你租自己层楼噶嘛，咁大家咪兑换租楼咯。嗱，呢个冇问题啦。 好多我都咁做啦， 麦齐光就系咁做啦。但之后有人因为咁而坐监嘅，冇份工嘅，嗰个另话啦，嗰、那个唔好理啦吓。 唔系有原因啦，唔系要解释埋俾人听点解会坐监咧。因为佢其实就唔系真系租人间楼住，因为佢背后其实咧就做咗一啲法律 租翻自己层楼咯。 嗰间楼咧实际上系人哋代佢 hold 住， 咪就系租翻自己层楼咯。最大镬就系咁咯。 而家麦齐哥就俾人揭出有咁嘅安排啊嘛，可能 嗱，唔系我唔系一步一步先，你系跳咗啲听众又唔明噶啦。呢啲比较复杂啲嘢咧，啲市民要慢慢先明。因为公务员啲智慧系高过你， 抽丝剥茧吓。 嗱，即系成样嘢就俾一条条例嘅啫，你唔可以租翻自己层楼，就咁简单啦。咁你如果要避咧？你又要住翻自己层楼咧？嗱，其实麦齐光原来系住紧自己层楼。 系， 嗱佢点样样咧？嗱，我同阿 Q 仔咧好简单啦。嗱，我租你层楼，你租我层楼。嗱，呢样嘢冇事啦。但我又想租翻自己层楼啊嘛。我点解要租你层楼啫？我又要装修。我本来装修咗之后，我使100万装修，或者当年就唔使啦，就20万装修。你又用，你又唔装修，你又总之收咗层楼咧，清水楼照住。喂，就系挂几幅画，钉几粒钉搞掂啦。喂，唔好搞啦，嗱，好简单嘅啫。我签咗授权书俾你，你可以随时买卖我层楼。 你又簽返張俾我，我又可以隨時買賣所謂你嗰層樓。其實而家白齊江就出現呢個問題嘛。 咁即係實質上你 是，即係實質就係 你自己係住緊自己層樓。係咯。 啊，話就話係 Q 仔啫，我就住緊，其實我住緊 Q 仔層樓，不過 Q 仔用 Q 仔個名買嘅，不過 Q 仔俾個授權書我，我可以隨時買賣呢層樓。跟住 Q 仔就所謂住咗用我名登記嗰層樓。但我大班咧又簽咗授權書俾 Q 仔嗱，你隨時買賣我唔理你。所以當年點咧，就佢個老友蠢啦嗱，所以點解呢個係 D 二，嗰個做到 D 十咧而家，嗰個傻佬咧早咗兩年賣樓，就賣100多萬，80萬買翻嚟賣100多萬咁上下啦，啊話200萬咁上下啦。麥齊光咧就睇個市好先賣，當然都唔係，如果今日賣仲肥啦，咁啊遲咗兩年就賣咗400多萬嗱。而家 ICAC 就话要立案去查啦， 系咯，啲钱去边户口咧吓？ 唔系因为根据咁样嚟讲咧，即系过已经嚟判咗案系属于犯法啊嘛。 唔系，净系查到啲钱去咗边度嗱？如果当年真系嗱，如果又当又系我哋好似阿林郑月娥咁讲啊，吹水娥咁讲啦，唔罪噶嘛，要解释噶嘛。如果当年真系咁样嘅授权，当冇问题啊，其实有问题。 唔系有问题啊，判咗案啦，当 冇先啊，最紧证明到啲钱系唔系去咗去嗱？你授权我卖啫。我买咗之后，我啲钱俾翻你咧，咁又冇事喎，可能，因为你真系授权我卖啫嘛，我帮你卖咗，我俾翻钱你咯。而家就系要追啦，当年啲钱去咗边度啦？咁啊有人又话咯，喂，未必查到噶，因为20多年前啲银行冇记录噶，可能，咁我啊唔识啦，呢样嘢我就棘住咗。 可能冇嘅，因为通常好多啲即系六七年好似系。理论 就 俾你欠债，即系超过 嗰个七年税局 追唔到噶嘛，债务都系嘅。 但系钱 你欠 债 嗰 招嗰 时系唔追都冇嘅。 所以最好咧，有啲银行界人话我哋自己阿辉哥啊，打个电话俾啲银行嗰啲人咧问一下一般银行记录，打金管局啊，打金管局问阿辉哥啊，问一下咧银行咧一般嘅记录啊，即系存款往来嘅记录咧系保存几耐嘅。咁起码我哋知道，咁我哋 佢哋以前嗰啲高官都系十几廿年追翻都判到啦，情况一样啫嘛。 唔系，仲有一样嘢嗱，我当一样嘢咧，冇乜所谓啊，又冇所谓啊。嗱，用 common sense， 用翻我哋啲街头智慧嘅。你问牛头角顺手，牛头角顺手其实好聪明嘅。佢根本唔想听你正话，大班解释咁多嘢，唔使倾噶，净系问一样嘢得噶啦，唔系净系问一样嘢得啦。点解好端端买层楼，自己唔住翻自己层楼啫？点解系要租人哋层楼啫？仲有 因为咧咁样安排就攞唔到个租金， 系咯，咁咪就系贪啦。嗱，咁第一啲纯粹就系贪啦，咁即系你起码 但系公务员叻。叻到出汁嗰啲又话：喂，我应得噶嘛？ 你舐到尽啊嘛？你咪叫 舐到尽， 即系你有屋可以唔使住自己间屋噶嘛？其实得噶嘛，真系。 咁系个问题就系最好笑唔系啊？嗱，你通常嗱好啦，我同你一齐又一齐蛇王去排队买楼，一齐去嗰个楼盘，我同你咧又系 咁唔使蛇王，有 cash 啲嘢，唔好话蛇王，即系攞足价去嘅。 我都认为系蛇王噶啦， 有 cash 啲 嘢。大家仲系咧同学书友， 佢系咁啱撞到就买楼， 咁啱撞到 噶， 又买到。阿顺嫂唔信啊嘛，我一讲顺嫂谂乜啦？你人讲乜我都唔信啊！第一你贪啦，你贪房津贴啦。第二有冇咁啱啊，大佬？第三做咩搞埋咁多嘢，无端端走去律师楼？你自己唔识卖楼？点解你系要嗰条友卖帮你卖楼，我又要嗰条友又要叫你卖楼？ 啲嫌疑系越嚟越大嘅。 你明唔明啊？我纯粹唔谂噶啦，已经讲呢啲嘢。 已有结论啦，系嘛？ 已有结论。第三样嘢，好似 Q 仔咁讲，系啊，我可以投资噶啦。而家另外有啲人就咁讲，嗰日啊张振远啦咁讲，喂，佢公务员，佢攞钱去投资，佢可以买的士，佢可以买楼，可以买金，可以买股票。点解买楼啲人就一定要惩罚佢咧？对唔住。你而家攞综援都系噶，唔系你而家申请公屋都系噶。你知唔知咩叫富户啊？咩叫公屋咧？你可以攞住100万，当年啦，讲紧我做节目嗰个年代啊，100万、200万嘅时候咧，你系公屋居民，你就去投资买层楼， 系 啊，唔得噶，你有楼就唔可以公屋噶， 啊嘛。 但系你可以买架的士，咁呢啲咪叫规矩咯？你唔好拗呢啲嘢，唔俾就系唔俾噶啦。 好，先新闻先。 阿 Q 仔翻嚟，个市今日升定跌啦？ 今日市应该都麻麻地啦， 夹住大千台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8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环歌赋街18号的后巷早上大约7点有石屎跌落路面，无人受伤，警员正是封锁现场调查。油麻地金粟街和吴松街交界一条直径15寸长的咸水管在清晨大约4点爆裂，大量咸水涌出路面，水务处正是抢修，预计下午完成。金粟街去渡船街的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吴松街的慢线暂时封闭，车辆不能够左转入吴松街。解放军报和新华社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决定购买日方称为尖角诸岛的钓鱼岛。解放军报指出，日方应该立即停止制造新的事端，结束这一场闹剧。文章说，由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计划以来，闹剧越演越烈。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日本政客或者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购买的伎俩，都丝毫不能够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主权归属。而新华社的文章就说，日本政府的举动形同玩火，指出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出救岛论是企图通过制造对外矛盾抵消国内的矛盾。文章认为这个做法不负责任，除了无助解决国内问题，亦都会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甚至是整个地区的稳定，最终亦都会影响到日本自身的利益。叙利亚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播出演习的片段，军方模拟捍卫外敌入侵。报道说，之后几日空军和陆军亦都会加入演练。报道没有提到演习的地点，但分析就认为大马士革是想借演习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介入叙利亚的事务。联合国亚盟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早前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说，某些国家对叙利亚冲突双方的军事支持是导致叙利亚局势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又首次承认由他提出的和平方案未能解决叙利亚国内的冲突。希腊联合政府赢得国会的信任表决，联合政府里面的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温和的民主左翼党三个政党在国会的179名议员全部都是投赞成票，为新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展开新一轮谈判铺路，检讨贷款的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9号星期一嘅早晨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个坏车报告啊，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屯门角慢线咧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龙尾喺后边嘅黄珠路啊。另外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啦，现时油麻地金粟街向翻呢个渡船街方向。近呢个弥敦道嘅一段慢线要暂时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紧记啦，留意翻临时路牌同埋现场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睇翻出边对面海鲜，哇，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啲车龙有冇唔同啊？好，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啊，暂时顶得顺眼，呢边暂时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红环方向呢分钟啊，排翻去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神金早啊已经酷热天气警告，哎，呢个政府梗系火上加油啦。嗱，不过通啊，暂时不提政治啊，系提一提出面工作嘅人士，唔该饮多啲水，特别系职业司机啊，唔好怕去洗手间啊，分分钟好易中暑噶。仲有啊，留意啊，隔篱左右有冇啲独居长者啊，记得多啲关心啊佢哋，得闲拍门同佢哋倾下偈，有冇嘢需要啦，系嘛？好多连一把风扇都冇噶，好惨噶吓。好，九龙区方面啊， 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啦，上桥位已经开始车多啦吓。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排翻到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望到镜头噶，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吓。好，新界区方面啊，狮隧出九龙啊，收费广场车多啦。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小沥苑。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都有车龙啦，呢分钟啊去到个和斜村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上次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有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呢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呢，凡是一个领袖的工作呢，他都做不到的。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零六分。 嗱，逐个讲啦，你而家梁振英嘅班子啊，林毓华想讲咗行政会先啦，因为讲所谓佢嗰个啊问责官员嘅班底 先，因为个行政会嗰个比较对市民嚟讲比较系疏离少少嘅，真系啊。 好啦，咁啊，问责班子出事嘅有边几个啊？逐个讲啊。嗱，麦齐光就系讲咗啦。啊，麦齐光就真系大镬啦，俾人翻旧账。嗱，所以做人咧，记住一样嘢咧， 机关算 你教细路都系嘅。林毓华都唔系算唔算尽问题，你要记住一日有一样嘢咧，你做每一件事咧，都要为自己个人行为负责嘅。 嗯， 嗱，当时你喺个处境里边，你做呢样嘢，可能系啊个人咧咁做， 个都话你醒目仔噶，叻好嘢。 但系当时你做呢样嘢，你系冇完全冇谂到一日你飞黄腾达。啊！你可以做到局长， 系 或者甚至乎做啊呢、這个特首都得噶嘛。 系， 所以做人有少少远见。远见嘅意思咧，就系、是、当然谂唔到廿年后你做乜噶啦。咁话嗱，廿年前两个后生仔，两个都系工程师， 系 啊，又点会谂到一个今日做助理处长，一个系做咗局长？最惨做咗局长嗰个咧，而家累咗做助理处长嗰个啦。点解累咗佢？累得佢好惨噶。嗰姓咩？嗰姓曾佬啫嘛，曾景文啊嘛。 哦、 啊，嗰个好惨嗰个真系。第一，喂，阿老马，你又飞黄腾达，你又退咗休啊，做到秘书长退休，即系 D 八嗱，攞千几万走人，跟住又翻烟，而家做啊，走去搞四川。跟住又走去做局长，喂！我当年喂大佬，我又挨到而家金睛火眼，我先做个助理处长，一个 D 二，你就因为飞黄腾达，你而家累咗我啊，大佬！喂，我好阴功啊！我当年同你夹就啊，大家谂住老友记、同学、书友仔，你又话俾人听喺街撞到我，我已经怒气啦！我点会、啊、跟住搞埋晒嗰啲嘢咧？而家咧就俾人咧扬咗出嚟。喂，佢分分钟犯官非，搞到佢 冇份工， 冇份工， 佢、啊、休金都冇晒。 喂，呢叫黑狗偷食啊，白狗当灾。当然，曾景文做得嗰样嘢亦都唔系咁白，不过当年嚟讲系好白嘅。而家变咗斑点狗，而家直情系一只斑点狗嚟嘅，咁先大镬啊嘛！嗱，你谂下，我而家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小市民角度睇，喂，你真系累街坊累到个曾景文好鬼惨啊！真系。喂，我而家好系同情呢个曾景文，即系佢就家山有福， 好识唔识识做你个书友仔，你又巴之弊啊！喂，你又走去做局长，你又退休，攞咗一大笔啊！你有咩事呢？大不了呢，你最多冇咗个 pension 嘅啫，都唔知有冇啊！但呕就唔会呕翻出嚟噶啦。 大班，我哋啲系网上啲系听众真系好啊，讲下佛偈。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啊！真系， 唔系呢个真系啦。你谂问带出呢个问题咧，你话你系曾景文， 嗯， 或者你系曾景文嘅屋企人， 嗯，好嬲啊！真系， 真系好兴啊！大佬你， 大家， 你唔好累我，大佬你，唉，你好做唔做就系做埋呢啲咁嘅官啊，好好地，你又真系累人。而家咧，你最惨咧，你又交代得唔清唔楚。变咗而家曾景文好惨噶，佢而家一定要稳定律师噶啦。嗱、 嗯， 如果佢冇咧，我系歪水啊，稳、嗯、定律师啊，点样处理呢单嘢啊？唉、啊，所以你话几阴功啦。 最大嘅问题就系出现喺嗰个系授权对方吓个租客， 即 系代理卖楼， 即系搵自己层楼、租翻自己层楼呢个就系呃啦，咪最惨呢样嘢就系、是、嗱、嗯啊，好啦，咁啊整咗个麦齐光出嚟啦，咁啊仲有边个啊？仲、 嗯、 有呢个最好笑啊，呢、這个叫做啊张炳良。 系 大家知啦，讲到张炳良咧，嗰啲民主党嗰啲人，尤其是民主党啲人咧，就非常怒气嘅， 摩拳擦掌， 大有大闹，小有小闹，大啊大到啊，好似啊李柱明咁，唉、哎，就话呢条友当年睇住佢啊退党，跟住咧就咁多年咧引证咗佢嗰个 啊灯笼有唇，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喂，佢而家走出嚟讲啊，话佢拆嗰埲墙冇问题噶，仲有啊，将个责任同埋权力啊，喂，佢系负责房屋噶，佢系发展局长嚟噶， 推俾啲专业人士， 佢房屋局长嚟噶，佢咪推俾专业人士啊？佢如果佢讲嘢系一言九鼎嘅，佢系呢个房屋局局长嘅，佢话管业处唔会理佢嘅呢啲嘢，管 业 处系忍系容忍呢啲嘢 嘅，唔理就得噶啦。 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因为我哋有个局长讲过咧，原来管业处咧而家管埋咧啊楼宇结构同埋楼宇嘅啊僭建嘅啊违章建筑啊，哇！呢、這个张炳良系究竟喺度讲乜噶？呢个一单，张炳良第二单系咩咧？就系、是、借按揭，摆明呃按揭嗱，呢单 相连单位变咗两张屋契， 佢冇解释噶。嗱呢样嘢佢到而家冇解释噶，亦都冇人问佢，冇人追问佢噶。所以点解有啲听众话：喂，日日咁讲，有冇新嘢讲？有，但系都系旧嘢。不过问题就追啊，张炳良，唔该你回应一下。 等于 你有冇嗱？唔系有样嘢有，我又听阿吹水我讲啦。公义有程序嘅，咁、第一样嘢我哋要问啊，张炳良，阿辉哥啊。啊！写如果揾佢揾佢揾到张炳良揾唔到咧，啊辉哥揾唔到咧就书面问题。第一，佢而家买嗰个两个相连单位，啊系咪正如传言咁讲系分开两张契嘅咧？嗱、一个单位咧，单位 A 咧就由佢同佢太太啊长命契持有，单位 B 咧就佢太太持有。嗱、呢个第一，佢可唔可以 confirm 啊辉哥啊？第二，佢有冇同银行攞按揭？是不是分开两个单位攞按揭，抑或根本冇攞按揭？如果冇攞，冇唔好理佢啦。冇攞就净系集中讨论嗰个啊嗰埲墙嘅僭建得啦。好啦，如果有攞按揭，你系咪攞到尽？既然系攞到尽嘅话咧，第三条就问啦。咁你系咪呢个咁嘅安排？系咪就为咗攞一个较高额嘅按揭咧？咁嗱，佢答噶，冇得唔答嘅呢样嘢。好啦，咁另外又整个高永文出嚟啦。高永文呢 又系相连单位出事。 但个问题嘅出事系咩呢？当日梁振英叫你班啊大哥牌一字排开见传媒见市民嘅时候，逐个报上名来，你屋企有冇按揭？佢当时就咦我就话要翻去查下。咁喺你讲呢句说话之前，你系咪已经知道自己屋企有僭建呢？如果是阿辉哥是咁，你点解又唔认呢？点解当时唔讲呢？系唔系正如吹水我讲话你已经话咗俾佢听。好啦，咁我哋有个跟进问题啦，辉哥啊，问埋林郑月娥啦。系咪你林郑月娥吩咐唔使讲嘅当时。系咪先。嗱，所以呢啲问题咪一个赖一个到今日为止仍然系未知数嚟嘅。 是未知之数，冇人答你啲问题嘅、 嗯。 啊，即系表面上我净系回应一样嘢，寸见咁啊算啦。喂，而家都话成日都话唔系讲寸见，但系讲你呢班人嘅诚信，讲、啊、你点去处理呢样嘢。嗱、啊，好啦，除咗高永文之外，仲有边个嗨嘢又？嗱、啊，讲咗麦齐光啦，讲咗张炳良啦，讲咗高永文啦， 唔黑见波就好简单。 嗰啲简单，我哋唔好讲啦，嗰啲多余嘅，整个当三假嗰啲，真系老实讲，我都认为、嗯、啊，唔好搵嚟讲啦。咁当然仲有梁振英啦，自己啦，咁仲有一样嘢啦，要问啊林郑月娥啦。如果就系香港出事，有金融危机，有沙士，或者大吉利是有禽流感，总之有疫症啊，或有金融风暴，有总之香港就好大镬啦。你系选择留喺香港啊，抑或翻去英国啊，同你嗰啲屋企人会合咧？又或者英国出咗事，你系？啊！选择留去英国啊，因为叫你嗰啲屋企人翻嚟香港咧。嗱、 嗯， 呢啲问题都要答噶，唔系咁简单嘅，因为系 number two 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的食物我们就尽量少吃，肥腻啊那些容易肚饿的。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他们的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在新高中课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去揀科。读完中六拿到的香港中学文凭，在香港、内地和海外都得到认可，让我们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那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汉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点十七分。 嗱、啊，咁啊，林毓华、 嗯， 除咗特首者其身不正，我唔好讲啦。咁跟住就麦齐光出事啦，而家最大镬就麦齐光啦，跟住张炳良、高永文啦，都系拆墙松绑啦。咁仲有边个啊？ 仲有应该冇乜大事啦，系嘛？ 冇啦嘛。 不过啲言论就有嘅。嗱，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譬如系环境嘅局长，你就冇理由话俾人听咧，嗰个系堆填居好壮丽，大佬。 唔系呢个问题啊，而家问题佢系露咗底啊。佢乜都唔知嘅，佢连呢个两电嘅 管制都唔得， 利润管制又唔知，乜嘢、 嗯、 都唔知嘅。即系如果揾咗个白痴嘅，差唔多咧，走去做呢、這个啊环境局局长，即系当年我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好多年前选立法会议员咧，有啲人问到啊边个啊陆公伟啊、 嗯， 都令到佢尴尬嘅当年， 嗯嗯、 问到咩叫绿表白表，佢答唔到啊，但系呢啲系小事啊。因为他选立法会议员咋、 啊 啊、但是问到这个啊吴锦升啊 黄锦升。 黄锦升、 啊、 喂利润管制不知乜都不知道，他点他不知道是他管的，你知不知道、 啊、 他是好在争一句冇讲，其实电灯公司不是我管的。 当然不是他管的啦， 是他管啊，现在就是啊。就是 佢系个监管啊， 佢谂 个营运又唔系佢管， 佢可能谂唔到嗰样嘢咋，所以个问题咧就系话佢根本就系不知所为， 啊、 即系你明唔明啊？呢一班人咧系唔单止冇经验啊，冇良心，冇诚信， 啊、 喂，咁啊走出嚟做官啦， 所以唔应该 几百万一年 快脆走去传媒嗰度去吓虚张声势，真系。 做功课先啦，真係避一避货先啦。 嗱，嗰日呢礼拜日呢、即係琴日啦，其实我想去嘅，我係好有个冲动呢想去鸭脷洲嘅。因为嗰场係最好睇嘅应该，因为有阿林郑嘅吹水我同埋阿高永文嘅，你知唔知啊？我想去㗎、有记者都有打话嚟收到风话，知道我都准备去呢、问我会唔会去。 不过抽签唔一定抽到你。 原来呢好在我周边决定唔去，咁有其他原因。但最紧一样嘢去咗都冇用。原来唔系俾第一未必俾我入去啦、因为我冇飞呀、 你冇预约冇预 留。第二样嘢就算我有办法有把炮搏晒大雾入咗去啦。喂，都唔俾你讲嘢嘅，等于当日我哋喺领会嗰阵时啊，当日领会嗰个向呢个财经界咧啊介绍嗰阵时咧，即系个路展啊 ，roadshow 嗰阵时候啊，我同阿大舅同阿长毛入咗去个会场，由开始举手举到最尾，都唔俾我哋问嘢嘅，收尾我系企起身发烂渣先有得问嘅。 哦， 喂，咁如果咁， 当日嘅大会主持系边个啊？ 有个嗰日同埋啊，同埋边个嚟嗰个啊？上一次嚟嗰个局长系边个啊？啊， 你讲边个局长？ 同啊边个啊？教育局局长啊， 系 阿吴克俭啊， 系 一齐嚟个新闻嗰个 CIO 啊。 哦， 佢当年咧就帮阿 CY 唔系帮阿 M 啊 领会 帮啊边个？ 房屋局 房屋唔系房屋处处长啊，梁展文啊。 哦， 帮阿梁展文嘅，帮阿 CM 两嘅，所以佢负责咁俾人问，咁俾我问，不停话下一个道理，下一个道理，到到散会都未到我啊，大佬。所以讲翻林郑琴日去呢、這个鸭脷洲，我冇去咧、可能都未尝系一个明智之举嚟嘅，因为去到咧都冇咩意思噶。唉，佢唔俾你问噶嘛，而家大家都知道佢哋落区做 show 咧，系真系做 show 噶嘛。喂，揾晒啲茄喱啡噶嘛。 咪后嚟都有少少改变啦，就话唔好再系由个主持或者由吓边个代表去点名啊嘛，就而家要入去咧，每人派一个号码，咁而家系喺个透明盒度抽出嚟啦，啊咁啊抽到你大班， 我从来抽唔到噶，咁点抽啫？咁所以咧嗱，呢、這个就系佢啲官场咧就有问题啦，咁啊好啦，行政会议而家最大镬嗰个就系林焕光。其实林焕光呢你可以睇到的，他这个叫做呢，如果市民呢，香港市民呢就很仁慈的。香港的市民呢就是呢一般来讲呢讲印象的。即是香港人呢就很好的。即是说呢如果这个人平时很眉好貌、做这些似模似样。 我都讲观感啊。 是清鲜一点的。所以呢香港人是不是很苛刻的，苛刻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人。所以人哋就话你呢班人咧大声夹恶啊不知所谓啊，就系、是、我哋呢种人。点解咧？嗱，林焕光就因为佢咧过去咧嗱，第一佢做官嗰阵时咧 系 叻仔啊，一个能力，所谓能力啦、其实咧拆穿咗都系不知所谓噶啦。嗱，当日佢走出嚟，大家如果记得嘅，佢推销嗰、那个全民养老金，哇！讲到天下无敌，嗱嗰时彭定康嗰阵时啊，点知俾阿陈佐义一句车毁人亡，即刻咧彭定康咧要收翻，咁啊整个呢个不知所谓强积金出嚟，跟住打到昨日的我啦，就讲到强积金点样好。其实嗰阵时我已经喺度笑噶啦，喂，我话呢个人即系真系鹦鹉嚟嘅啫。鹌鹑嚟嘅啫， 最佳推销员啫。 老细叫卖乜就卖乜，今日话俾你听咧，买呢只保药系好嘢嘅。听日老细话呢只唔卖得嘅，卫生署唔俾卖啊，就攞另外一只出嚟，就系呢只好过嗰只啦。咁，嗱，佢就系咁嘅人嚟嘅，即系一个能言善辩。老细叫做乜咧，佢都加到差嘅人，只可以咁讲嘅，就唔系咩好人。跟住佢做咗阿董嘅特首版主任之后咧。喂，好串㗎嗰時係呀，鄭家富話佢好人㗎呀，呢個就鄭家富同我官咁唔同啦啊，但係都唔緊要，你串還串，做官做官威冇問題呀。喂，然之後自己嗰個私人嘅感情有缺失，即刻辭職啊，咁佢叻嘅，呢樣嘢走得快好世界。咁跟住就做咗馬術，咁馬術就俾佢做得啊 幾好幾好 ,OK 啦，交到火啦，咁呢個應份㗎喎，其實係應份㗎喎， 咪係囉。 但香港市民就因为点解咧？香港太多庸官啊！通常有啲人你叫做乜死乜噶嘛？你叫做个做到嘢嘅，去加到差嘅，咁就算噶啦，摸个人收货噶啦，好啦，跟住做咗评机会， 要求啊， 做评机会最容易噶啦，啊，但系评机会独立嘅机构，咁出嚟系咁以闹啊政府，嗰、那个咪拍烂手掌咯。咁但系真系要帮评机会做过乜咧？又系冇乜嘢做过噶，都系限于呢、這个。啊，所谓 lip service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口头服务嘅啫，讲系天下无敌，做系有心无力的。嗱、啊，你起码胡鸿旭做嗰时候都告过下政府啊，啊林门嗰个得个口噏嘅啫嘛。喂，到而家梁振英揾你去做行政会议召集人， 佢话佢思考过个系冇冲突嘅两个角色吓。 嗱、啊，咁而家突然间人哋话有冲突咧、啊，又即刻咧就转态啦。又话我谂下我要辞职啦，又话两者拣其一咧，我就拣评机会唔拣呢个、嗯、啊呢、這个行政会议召集人嘅身份啦。喂，而家老实讲唔系啊，你唔好做评机会，因为你做评机会咧，第一咧你系不你系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喂，人梁振英叫你做嗰阵时候，你咁大个人，喂，而家唔系咁简单啦，做全香港 number five 啊，喂，好。原来你完全冇考虑过，跟住话自己天真。嗱、啊，咁我哋再数过啦，特首 number one 啦，大法官 number two 啦，啊，跟住到司长 number three 啦，啊，司长系三个一齐嘅， 系 唔系逐个计嘅， 系 啊，咁啊，跟住到呢、這个呢、這个局诶咩，到咗立法会主席， 系 咁第五咪去咯， 啊， 咁点会 number six 咧？ 哦、 我计嚟计计唔到 number six， 有人话 number six， 我计嚟计个 number five， 五个好六个好都系大粒啦。我讲七百万人，你排第五排第六，嗯、你梗系巴之弊啦。我加权佢哋咁讲系嘛？喂，你系冇谂清楚嘅，原来完全冇谂嘅人，你叫你做咧做，人你叫佢跳海，你唔好叫佢跳海。喂，做咗即系证明一样嘢咧，你考虑清楚噶啦嘛、嗯，你已经做紧评机会嘅主席噶嘛、 嗯， 啊，你完全考虑清楚，当梁振英。啊！三顾草劳好，委以重任好，叫得你做，你深思熟虑咗之后，你决定做，你唔可以话唔做嘅。而家如果而家话发现有利益冲突咧，你只可以辞呢个评机会嘅。嗱、啊，呢、這个就另外一样嘢咧，而家好多人系咁谂嘢嘅。嗱、啊，呢啲就唔系一个公义嘅谂法嘅。好啊，即系朝廷啊，好做官啦、啊。如果评机会嘅主席做咗行会。咁我去帮评机会讲多啲嘢，咁我咪争取多啲平等机会咧。 喂，咁你可以借胡浩嘅话口讲 埋 嘅。 唔系呢个问题，咁、啊、样话你有错啊？即系第一，如果系咁讲嘅话咧，喂，重大镬！即系话我哋呢个政府咧唔系公道嘅、 嗯。 最紧要边个咧？ 有人际关系网络、啊、 有人际关系有网络出到声咧，你就攞到着数嘅。喂，就算呢啲着数系为公义，我哋都唔要。 嗯 如果咁讲，每个委员会嘅主席都要摆个人入去咯，评机会要，呢个房委会要，啊呢个消费者委员会要，监警会要，啊咁咩会都摆晒入去，不如所有，喂所有啲咨询架构嘅主席都做行政会议啦，不如 当然委员啊嘛， 系咪咁讲先？嗱呢啲又系错噶啦，市民唔好中计。而家呢个林焕光咧，里外不是人。猪八戒照镜，嗱佢又冇得倾噶啦。如果佢辞行会咧，就证明呢个人咧机会主义者，冇道义啊。当然大家唔中意梁振英另一回事，就过咗梁振英一动。啊，佢一定咧只系得一个选择嘅今时今日，就系、是、辞评机会嘅职位。嗱，你听下佢讲啦，佢话佢自己唔系挑选，跟住当然阿梁振英就出嚟撑佢啦。 并不存在话呢个所谓嘅跳船嘅一个咁样嘅行为，成个情况去处理咧，系唔应该真正会出现一个政策或者法例上嘅冲突。如果万一真系出现到咁样嘅情况咧，我亦都完全可以选择唔参与呢个讨论，甚至乎我唔认同呢个咁样嘅政策，甚至乎喺极端嘅情况之下，我可以喺嗰个位去辞职都得。咁呢个就系我当时一个咁样嘅谂法。我到今日都仍然觉得咧，呢个矛盾咧，可能系观感上系远远系多过实际上嘅。 佢呢兩個身份呢冇角色衝突，社會上大多數嘅評機會嘅成員同埋上一任嘅評機會主席呢都認為呢兩個身份呢係冇角色嘅衝突。如果有衝突嘅話呢，行會嘅成員或者召集人正如其他嘅可能嘅角色衝突一樣呢，我哋係有迴避同埋申報機制。 你咁鍾意听意见咁有冇听晒所有持份者意见先得㗎，你自己行会啲人话冇问题，你自己话啲系平机会啲人冇问题，唉咁你三人讲讲讲起晒佢啦。 讲返林焕光系里外不是人，即系佢个人嘅诚信呢其实已经破产㗎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油麻地金粟街一条在马路底下的15英寸长的咸水管凌晨的接近4点爆裂，涌出大量咸水，附近交通受到影响。运输署说现场金粟街往渡船街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吴松街之间的慢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金粟街左转入吴松街，预计要到下午1点几才完成抢修的工程。中环歌富街18号的后巷，早上大约7点有石屎跌落路面，没人受伤，警方正是封锁现场调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决定购买日方称为尖角诸岛的钓鱼岛。解放军报指出，日方应该立即停止制造新的事端，结束这一场闹剧。文章说，由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计划以来，闹剧越演越烈。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日本政客或者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购买的伎俩，都丝毫不能够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主权归属。新华社的文章就说，日本政府的举动形同玩火，指出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出救岛论是企图通过制造对外矛盾。文章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除了无助解决国内问题，亦都会影响中日关系，甚至整个地区的稳定，最终会损害到日本自身的利益。叙利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播出的演习片段，军方无意捍卫外敌入侵。报道说之后几日空军和陆军亦都会加入演练。报道没有提到演习的地点，但分析就认为大马士革是想借演习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介入叙利亚的事务。联合国亚盟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早前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说，某些国家对叙利亚冲突双方的军事支持是导致到叙利亚局势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又首次承认由他提出的和平方案未能解决叙利亚国内的冲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同大家跟进翻个坏车先啊！咁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屯门角嘅坏车，你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喺后边嘅桃园围，乜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阵，唔该。好，走翻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隔离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比较远啲，排返到红十字会咁仔啦。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呢分钟马会大楼落湾仔点呢？唔错，暂时正常嗰隻。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冇乜点变啦，继续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呢，见到龙尾啦，有冇 crossover 先吓。现时去到爱民村㗎，喺啦发展局局长麦生同路政署助理署长曾生当年一齐买楼，跟住 crossover 话互相对调租金，哇，简直系 涉嫌系呢个呃租金津贴啊！喺得最搞笑啊！佢哋话当年大家排队买楼咁啱撞到我，阿大佬啊，我都日日排队买饭盒啦，又唔见我撞到刘德华系咪啊？真系噏得就噏噶，真系咁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去到女童军总会，另外东隧过香港咧排翻到汇景花园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走去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咧，龙尾啊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今次车龙长翻啲啦，排翻到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学噶，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好，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盛办公室， 潮盛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盛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七月十二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你琴行， 或者打31288288扑飞啦！ 潮盛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呢位设计师咧相当年轻，咁咧就系阿 Leon 啦。嗱，咁你喺2009年嘅时候咧搞过个画展啦，咁、我就好中意你呢个名，My and Other Half。点解会有呢个名咧？ 嗰次咁啱其实系一个两个人嘅展览嚟嘅，同另外一位即系艺术家朋友。咁、啱我嘅就系画下半身，而佢画嘅就画上半身。我哋一齐夹嘅时候，好似即系大家揾到对方啦，咁、就不如做一个咁样嘅 exhibition， 所以就叫做 My and Other Half。 哇，好浪漫啊！我觉得你呢样嘢好浪漫啊，系、啊。我都试去找另一半来做一半节目先。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给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和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鹅肝用嚟喂狗。鹅肝是法国的顶级名菜，但是7月1号开始，加州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个州份全面禁售鹅肝。这个禁令早在2004年由当时的州长阿洛舒华新力加签署，有8年的宽限期，到今年7月实施，违法者将会罚$1,000。欧洲人将鹅肝、鱼子酱、松露列为世界三大珍馐，古埃及人最早将鹅谷肥令到鹅肝发大，后来传入罗马，但是罗马人不懂得欣赏，最荒淫的皇帝埃拉加巴鲁斯甚至用鹅肝来喂狗，要到16世纪传入法国，鹅肝才成为第一流的美食啊。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苹果日报的评论话，梁振英的政府上台一个星期，市民看到的只是有姿势没有实际的落区 show， 只是新班子成员停不了的丑闻和争议。林郑月娥女士就以举步维艰来形容新政府上任后的困境，但是这个困境苹果日报认为完全是梁振英和他新班子一手造成的。其他的不讲了，只是讲新政府班子成员的诚信操守已经令人信心尽失，难以接受。身为政府之首的梁振英，以不光彩的手法，以贼喊捉贼的伎俩，以满嘴方言骗取特首之位。更令人愤怒的是，梁振英在被传媒揭发丑闻之后没有立即坦白认错，相反他首先是意图影响传媒报道，然后是毁尸灭迹，再以方言掩饰。到方言被档案照片证人督破之后，梁振英就用十几年前的事记不清楚和要查一查之类的借口不断拖延推搪， 直到今日仲系唔肯老实向市民交代。可以讲呢、这个冇诚信、冇承担嘅特首，已经成为新政府最大嘅政治包袱，系令新政府举步维艰嘅元凶。咁佢自己固然丑闻缠身，而佢属下嘅主要官员同样问题多多噃。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任公务员嘅时候，同同事曾景文互租单位，涉嫌欺诈政府租金津贴。越来越多嘅证据显示，麦齐光同曾景文之间有不寻常嘅协定，包括授权对方买卖租赁物业，令人质疑所谓互租只是烟幕。麦齐光以外，掌管食物及卫生局的高永文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上任前都信誓旦旦说住所没有僭建问题，但上任之后不到两天就分别被揭发讲大话，并且就住所的僭建问题向公众致歉。至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在上任之后更立时来一个大变脸，不再坚持平反六四，不再认同八九民运，只肯说要再调查先来确定事情的真相。好像这样的两面三刀，随意放弃原则理念的官员，又怎可能得到市民的信心呢？梁振英和他的班子未免太烂太不济了，他们不但缺乏政治经验、技巧和阅历，更加连基本诚信都缺乏，连最起码的操守也都过不到关。昨天梁振英在一个落区 show 里面呼吁市民要为解决房屋问题牺牲一下，没人知道牺牲一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一个丑闻缠身、讲大话不眨眼的大话精特首，根本就没有资格叫市民配合他的政策作什么牺牲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他们的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我不可以被爹哋知，我不想妈咪知， 我不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没人帮到我， 我不想再吸毒了，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系专业人士完成工作嘅时候咧，我能够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嘅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2， 琴日佢哋攞去做 show 咧，呢个好打得嘅林郑月娥露咗底啦。 啊，又话见记者，终于又喺个 走咪走后门咯。唉，所以话咩叫打得咧？跟住撑啊，麦齐光 啊。 佢最好笑点样撑法呢？啊， 咁啊，同好多年好同事啊嘛。 嗱，喺嗰个啊，即系个 show 嗰度咧，都有人批评， 嗯， 啊，话佢咧就啊袒护啊特首梁振英嘅僭建风波，同埋麦齐光嘅互租单位事件， 嗯、 就系、是、护短嘅行为，质疑佢有冇面啊，仲有冇面啊，吹水我咧做特区第二把交椅，佢又否认护短，强调咧。会依法办事，一视同仁。不过最大镬就不过啦。对于人呢，我系有感情嘅。啊，同阿老麦做咗咁多年，识佢咁多年，知道系一个咩人。 啊，如果因为佢承受咗一啲压力或者批判，咁我就怀疑佢咧，我系做唔出噶啦，因为我都系一个人嚟嘅啫。啊，即系吹水，我原来都系一个人嚟嘅，我哋知噶啦。不过问题就系话，佢一个香港嘅裸官啊。咩叫裸官啊？你有冇听过嗰日大龙凤啊？大龙凤啊，清解释晒噶。裸官咧就喺大陆做官嗰啲人咧，将你屋企人啊、身家性命财产啊，全部移民海外，自己咧就 光脱脱， 光脱脱，一个人留喺大陆做官。有咩事咧，咪拉佢咯，最多咪打靶咯，起码保住啲财产啊、屋企人。喂，林郑就咁嘅人嚟噶啦，佢香港乜都冇噶，难听讲光脱脱噶，屋都冇间噶。佢成日话俾人听佢旧人未买过屋啊，而 家住大屋啦。 啊，跟住咧，啊老公啊仔啊就摆咗喺英国。喂，一个咁嘅人做香港 number two， 其实几大镬噶。嗱，仲有一样嘢好嘢啊，佢仲啱啱宣布咗啊。 嗯 啊，咁佢就话会推出一啲新嘅政策啊！喺推出啲政策之前咧，唔同嘅政策工同埋部门咧，应该有更加深入嘅讨论。 嗯、 除咗保留翻啊，一直以嚟由呢个政务司长主持嗰个政策委员会之外咧，佢仲要成立多四个政策小组，希望咧咁就帮到阿梁振英施政理念咧，将佢啲施政理念咧转化为实际嘅政策，咁啊方便温扬同埋制定政策。范畴系咩呢？包括政制发展同埋保安事务。嗱，呢个唔紧要啊，呢个系咪都佢管噶啦？教育及劳工福利呢个又系佢管噶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又系佢管噶啦。但系最好笑或者令人震惊一样嘢咧，佢系揽翻土地房屋。 哦，佢专家嚟噶嘛？ 喂，土地房屋系财政司司长管噶。 啊 即系你睇到个人几霸道，但唔紧要，你同佢老友就得噶啦。因为你系佢老细，因为你系佢老友，佢一定撑你噶。你听我点噏？ 无论你上司也好，下属也好，涉及咁严重嘅诚信问题，但系林郑司长，你近日嘅言论多次喺度护短，我想请问一下，你系咪视政府嘅诚信于不顾？你咁样护短行为，其实有冇罔顾市民嘅感受？你仲有冇颜面再继续去担当特区政府咁重要嘅交易咧？请问？ 我哋都系应该俾当事人有一个机会作一个全面、认真、诚恳嘅交代。喺呢个交代未做之前咧，我希望我亦都恳请各位咧，唔好作一个结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个人诚信嗰个嘅失误，否则咧都唔系。我谂嗰班人成嗰班朋友成日都讲公义啊嘛，你公义都有一个程序嘅公义，都要俾当事人咧有一个机会嚟到去表达同埋交代。 好似当日佢冇咁俾机会啊，唐英年啊，啊喂，如果唔系佢咁样样搞法，今日唐英年就唔使咁惨啦，仲而家俾 ICAC 查紧，即系唐英年有串检咧，就要俾 ICAC 查， 嗯， 啊，梁振英有串检咧，慢慢嚟， 慢慢嚟， 慢慢俾解释清楚，啊，麦齐光咧 都系慢慢嚟， 喂，麦齐光而家系好大镬噶啦， 啊， 佢仲喺度噏乜嘢啊？所以呢班官咧。你听见佢哋讲嘅嘢，同埋睇见佢啲嘴脸咧，你系头痛噶啦。 所以媒体评论咪就话，第一个可能堕马嘅，第一个可能要辞职嘅，就系麦齐光局长啊，真系吓。 唉，第一个堕马就应该系梁振英，第二个就应该吹水我啊。咁呢、這个啊保安局局长啊新官上任三把火， 嗯， 佢又巴闭啦，去城市论坛咯，入嘛 啊。 咁人哋问到佢嗰啲啊超大装嘅啊催雷弹， 系 啊嗰啲叫做胡椒喷雾 啊 有冇乜必要咧？ 啊 咁佢就话有， 系 因为咧警察咧系会咧用适当嘅武力去维持秩序嘅， 系要保护好多人噶、啊，包括啲示威人士， 所以死撑 啊就话用呢啲超大装。嘅胡椒噴霧咧，一啲問題都冇。嗱、 啊， 跟住咧，啊，呢、這個 Madam 就喺立法會度講咧，啊，成分係一樣，啊，冇分別，大裝同細裝咧係一啲分別都冇嘅、嗯，一樣咁安全。 嗰啲供應商話香港警隊訂嗰啲啊，嗰啲濃度啊，濕濕碎啊，啊，比起人哋其他啲，只 係 佔25%供應商、啊。 你又信 啊？ 阿林忠华，你真系好容易信呢啲嘢。你听下一阵啦，我哋有人上咗网 啊， 查过晒， 嗯， 而家主要就唔系讲话最浓度。咁、 啊、 你当然啦，呢、這个世界你可入啲强水落去都得。林忠华，而、 嗯、 家问题就话当日个 Madam 话 呢啲超大庄同细支庄咧系冇分别嘅。啊，咁于是琴日咧就有市民咧向阿黎栋国咧送咗一支仿制嘅胡椒喷雾，主要系讽刺警方喺市民同埋示威游行嘅时候咧唔应该出动嘅武器。不过 Madam 都好，佢咧就承认咗呢啲胡椒喷雾系武器嚟嘅。嗱，琴日喺城市论坛咧，监警会嘅委员张达明就话咧，监警会已经要求警方交代使用水马以及大中小型胡椒喷雾嘅安排。如果水马真系咁容易推倒咧，就应该考虑系咪继续使用。嗱，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陶谨申就认为咧，水马入满水就重两吨。啊！如果实际稳如泰山，咁点解仲要用胡椒喷雾呢？佢又质疑警方以警车遮挡第信区法轮功横额， 系咯，两个中年嘅妇人吓、 啊，就系、是、消音，已经超出咗警方保护领导人嘅工作范围。啊！对于苹果入品控告警务处非法禁锢提问六四记者韩耀庭咧，黎栋国就话咧，采取法律行动系市民权利，认为唔会影响执法机关嘅形象啊，唔会影响佢嘅形象。喂，而家警队系咁多纪律部队里边啊，本来系最好嘅，而家变咗最差。 排最尾啊， 佢究竟知唔知嘅咧？呢、這个啊，黎栋国，唉，所以咧个屁股坐边个位咧？就影响咗个脑袋，个脑袋咧就指挥咗个口，个口咧就会讲埋啲屁话噶啦。唉，咁啊，陶谨申又认为咧，政府高层应该话俾市民听，政府应该完全尊重新闻自由，警务处长同保安局长应该道歉。嗱，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咧，啊，沙华仔咧，刘光华都同意。啊，喂，佢同意。啊，点解突然间讲嘅人话咧？冇他嘅，就嚟立法会选举啊嘛。 成个论坛入边咧，其实佢都系喺度讲一啲嘅扮公正嘅说话噶，其实佢系 扮嘅啫， 扮嘅啫。 嗱，咁啊，记协嘅主席麦燕婷就话咧，当年啊喺北京人民大会堂，曾经向当年做总理嘅朱镕基提及六四事件相关问题，内地嗰啲保安人员啊，嗰啲安保人员啊，都冇将佢带走啊。麦燕婷话啊，咁啊，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访问美国，在白宫就住有国际传媒大声又是大声追问人权问题，胡锦涛最终都有回应，白宫那些秘密警察呢都没有动手。于是麦燕婷就认为呢，警方保安工作显然已经变了质的了，就不是保护，不单只保护人身安全，最重要是保护领导人的感受，做法是错的，要求道歉这样说。 嗰啲水马咧，连啲环保人士出嚟又批评啊，好嘥水嘅，浪费食水啊，真系。 嗱，咁啊，麦燕婷咧就白头宫女话，当年啦，佢2001年喺警方喺遮打花园嗰度咧拉记者曾荫培啊，当时嘅警务处长即时回应。曾伟雄咧喺8/18事件之后咧就倒翻转头闹记者，今次更加喺度闪。咁又啱唔啱呢？嗱，嗰班啲胡椒喷雾啊，林一华，你就听嗰个供应商讲，话其实而家警察买呢只胡椒喷雾湿湿碎，有啲仲劲嘅。 系啊，佢我哋香港啲话，林一华都25%，佢话吓，佢话 你唔好整蛊我哋啲示威人士啦。你真系提醒一哥，喂，其实应该买啲仲劲嘅。原来供应商有啲仲劲啲嘅添啊。 系啊， 即系林一华而家提啊，一哥啊， 一哥点 解你唔买啲劲啲嘅咧？咁嗱，咁你听下啲有心人。就住啲胡椒喷雾都做咗啲功课嘅，就证明咗个 Madam 呢喺立法会嗰度呢。 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期间遇到嘅示威风波余波未了嘅。咁警方人员呢喺当日呢係曾经使用大樽装嘅16盎司嘅胡椒喷雾剂呢去对付啲示威者嘅冲击。咁而喺呢个嘅事件发生之后呢，就受到质疑究竟呢一啲咁嘅咁大型嘅胡椒喷雾啊，对呢个示威者有咩嘅伤害呢？咁警务处助理处长赵慧贤前日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时候咧， 就向议员解释，就话两种大小型嘅喷雾剂咧，其实个成分系一样嘅。 胡椒喷剂咧，同我哋平时用细支装啲嘅胡椒喷剂咧，其实系同等嘅武力，成分咧亦都系一样，只不过咧系用量系较大，系能够令到示威者即时停止暴力嘅行为。以我所知咧，系5米以内咧系有效而系冇危险嘅。 警务处助理处长赵慧贤就表示，大支装的胡椒喷雾在5米范围之内使用是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我们看回《经济日报》在7月5号引述是世界各地对于胡椒喷雾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一些研究的。报章就引述，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文献记载，至少有6宗猝死个案可能是同遭受胡椒喷雾射中是有关。而芬兰有研究亦都显示，被胡椒喷雾射中短期之内会腐蚀眼角膜。洛杉矶有100名的囚犯当中，就有7人是中过胡椒喷雾之后眼角膜受伤，显示损害并非不普遍。美国 Bowman Gray Medical School 早在1994年已经发布相关的研究，分析两宗被胡椒喷雾射中之后猝死的个案。一名24岁的青年因为扰乱秩序被胡椒喷雾射中10至15次，拘捕之后去到警署大约18至22分钟之后突然死亡。验尸的报告显示，这一名6尺1寸高的死者重308磅，没有明显的外部创伤，他的肺部发现有支气管炎和水肿以及喉咙肿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可能因为胡椒喷雾引致不明显的炎症，胡椒粒是进入肺部沉淀在支气管，引致痉挛而窒息死亡。死短时，研究人员就认为，虽然大部分猝死个案可能是属于巧合，但是暂时又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胡椒喷雾不能够引致死亡，认为在使用胡椒喷雾的时候需要发出警告，提醒可导致的危险。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98年的一份分析21宗因为兴奋性精神错乱而突然死亡研究报告，其中4人死前曾经遭受胡椒喷雾射中。医学文献亦都是记载过，曾经有囚犯中了胡椒喷雾之后突然死亡，一名婴孩意外中了胡椒喷雾之后亦出现呼吸衰竭，需要用人工肺维生。胡椒喷雾其实最伤害的是眼睛。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眼科部03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就分析了4宗遭受胡椒喷雾射中之后眼部出现损害的个案，当中一名29岁的青年在5厘米的距离之内被射中，眼睛短暂是充血，结膜坏死和角膜基质层受到侵蚀，接受药物治疗好转，但仍然有眼干和留有疤痕等后遗症。另外有一名42岁的男子就在50厘米即是不足2尺的范围之内被胡椒喷雾射中，5个月之后仍然都有眼干的症状。上述就是来自经济日报7月5号引述各地对于胡椒喷雾被射中人士的个案研究。 经济日报讲的就是来自外国例子，在香港来讲，当你议会入面呢，亦都有啲议员吓，亦都系自己长毛就喺亲身咧，亦都系个感受，亦都向呢个警务处咧嘅代表提出过，就话佢系怀疑咧呢啲咁样嘅系大支装嘅系胡椒喷雾咧个浓度同埋嗰个伤害性好大。佢话咧佢冲凉嘅时候啊，都觉得咧系有啲嘢系好痛嘅吓。咁呢个系第一身。喺前线受到呢个警务人员嘅系胡椒喷雾。对待的一个示威人士的一个回应。我们看看听众对这些这样的事故有什么的意见。李生早晨，李生。 早晨， 李生。你想讲什么？是不是讲胡椒喷雾？ 我想讲这个昨天这个 落区。是落区好啊。 咁其实呢，我屯门和昨天黄大仙我都有去的。 是你是不是预先留位的？ 我不是的，我是排队，我9点半去到呢已经见到很多老人家呢， 是 恶望眼到呢就已经八成都是老人家在排队，我好感动啊！老人家即系礼拜日都唔去饮茶，走嚟排队关心政治。 好感动，系唔会系咪特别有人安排佢哋去噶？ 见到咧，好明显咧，就有啲啦，类似呢个区议员助理嘅物体咧，喺度嗰阵嚟做呢个统筹，甚至乎咧后屘咧见到有个喺度点名，点名嗰个四眼婆咧，就正正就电视见到啦，举住个牌话支持呢、這个。 这个改革方案嗰个嚟嘅，那个四眼婆嚟嘅。咁入到去咧， 咁啊大班而家明白点解佢去都冇机会，虽然佢系井白。 所以想问下你啊，如果琴日我去咧，啲鸭脷洲你估俾唔俾我入去咧？ 我又唔知道鸭脷洲我黄大仙啫，定系 咁你黄大仙俾唔俾我入去咧？比如当我去咗黄大仙，你估俾唔俾我入去咧？ 啊，应该你会入到去，点解咧？如果你好似我咁九点半去到，同埋佢零舍都系长者招呼长者啊嘛，通常就长者优先嘅。啊！但入到去咧，你张飞咧一人一票咧，那个发问权咧，就到时咧，我见好多嗰啲飞咧就交俾啲其他嗰啲助理咧，就收晒啦，苹果影晒啦，今日苹果影咗啦，一个人 keep 住几张飞啦。好啦，仲不特止，仲入到去咧，我明明见到，因为我就坐正啊，琴日我见到阿张炳良同佢倾咗几句。啊，你个 friend 张炳良啊，大班， 我个 friend， 我同佢一啲都唔熟啊。 好啦，你啊飞云腾达啦，定系拎住个文书都搵十几年前。你知佢点讲啊？佢话唔系咁讲嘅，咁样佢话唔系咁讲。 你咁同佢讲啊？你都好唔客气喎。嗱，咁你有冇机会俾你公开质询咧？ 梗系唔得啦。 咪即系，所以好在我唔去咯。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油麻地金粟街同吴松街交界凌晨大约四点，一条直径15寸长嘅咸水管爆裂，大量咸水涌出路面，附近交通受到影响。运输署话，金粟街往渡船街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吴松街之间嘅慢线暂时封闭，车辆唔能够由金粟街左转入吴松街。咁税务处正系抢修，预计到下昼一点几先至完成抢修工程。解放军报同新华社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决定购买日方称为尖角诸岛的钓鱼岛。解放军报指出，日方应该立即停止制造新的事端，结束这一场闹剧。文章说，由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计划以来，闹剧越演越烈。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日本政客或者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购买伎俩，都丝毫不能够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主权归属。而新华社的文章就说，日本政府的举动形同玩火，指出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出救岛论，是企图通过制造对外矛盾抵消国内矛盾。文章认为这种做法不负责任，除了无助解决国内问题，亦都会影响中日关系，甚至整个地区的稳定，最终会损害到日本自身的利益。一本新书透露，以色列特工部门派刺客到伊朗进行刺杀的活动，破坏伊朗具争议的核计划。作者在书中表示，以色列特工杀死至少4名的伊朗核科学家。书中提到，在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发表要将以色列由世界地图剔除的言论后，以色列特工就经常深入伊朗境内执行任务，目的是要制止伊朗发展武器。书中又提到，以色列利用网络的科技破坏伊朗核厂房离心机的控制系统。埃及的新总统穆尔西下令要求上个月被解散的人民议会恢复运作，直到新议会选出。根据穆尔西所签署的法令，人民议会将恢复履行立法职责。法令亦都要求在通过新宪法的60日内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国营通讯社报道，上个月底将权力移交给总统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由主席坦塔维主持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穆尔西的举动。最高宪法法院据报今日亦都会研究穆尔西的决定。法院上个月是裁定解散由穆尔西所属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人民议会。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随后发布声明，由军方收回立法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同大家跟进一下先，咁较早前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啊油麻地金粟街向翻呢个渡船街方向近吴松街嘅一段慢线咧，仍然要暂时封闭噶。咁啊影响到现时金粟街嘅车辆咧，唔可以不可以啊左转入去呢个吴松街嘅。各位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经呢个上海街咧，以及呢个北海街继续前往吴松街方向噶。不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唔该吓。好，睇翻对面海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咧，排翻到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啊暂时畅顺嗰只噶吓。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排返到上环消防局架。係啦，汽水有家庭装，洗头水有补充装，嘩胡椒喷雾都有加大装，嘩咩淡就话成分一样喎。喂大佬啊，你试下掟粒石仔落自己对脚，同搬嚿大石掟落对脚度啊，佢哋成分都一样㗎，睇下效果系咪一样，唔该啦吓，唔好玩啦咩淡。唉，另外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到理工大学地盘，睇埋东隧过海香港咧，呢分钟系排翻去汇景花园噶，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欣怡花园嗰边。好，入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啦吓，咁啊狮隧出九龙，现时去到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翻大围方向，现时龙尾短翻少少，排翻去和斜村啫。好啦，最后请恩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 B 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00-6:00，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嘅时候咧，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嘅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是二揀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7啦，早晨。早晨， 电话是187211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究竟我哋应该讲啲乜？老实讲咧，而家真系梁振英就喺选举期间同埋选咗出嚟之后咧，不停咧都讲一样嘢，就讲香港速度啊， 系 香港嘅速度 要快啲啊嘛， 要快。但系而家老实讲咧，就系蹉跎岁月。 系 嗱呢个咁嘅政府上咗场之后，做嗰啲乜嘢咧？倒翻转头，我哋问下啦。啊，落下区，仲有啲区议员要做嘅嘢，呢啲系区议员质素嘅嘢。我当年做立法会议员啊，我都唔会做啲咁嘅嘢。啊，第二，对于民生嘅嘢咧，完全都唔理。嗱，譬如咧地铁加价，啊，譬如地铁而家掠水，呃咗几廿亿，咁点处理咧？啊，强积金半自由行又掠水，啊，喂，好多呢啲嘢咧，佢系唔理嘅。而家呢个政府而家喺度搞咩咧？就一尾最紧要咧，就搞面子工程。第一就要保镬，第二样嘢咧就继续去冲立法会，就要监操通过嗰个5C14嗰个架构重整。喂，呢、這个政府就话俾人听咧，啊，过去我哋香港咁多年回归以嚟咧蹉跎岁月。喂，而家梁振英喺度蹉跎喺我哋啲岁月啊，喺度燃烧紧我哋啲时间啊。嗱，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 阿李生嘅系嘛？ 李生先讲咗啦，头先头先我排队嗰个吓。 嗱，咁啊睇翻呢个大公报今日有个评论，嗱呢就署名文章。嗱，我成日觉得啲报纸咧，嗱你整个叫做中建嘅出嚟，跟住就作者就系一个资深嘅评论员。嗱，如果你系个资深评论员，唔该你报上名来啦。嗱，唔系话一定要报名。嗱，做报纸可以两样嘢，一写评，你可以系代表报纸嘅立场，冇问题，你写乜都得。总之我哋知道呢个系大公报立场，你就唔好作啲名出嚟，跟住就话呢个系资深乜，嗰、那个系乜，嗰、那个系物。喂，你要话俾人听你做乜先得噶？你系边个嚟先得噶？嗱，一篇嘢就咁讲，佢话由民阵咧差唔多可以执笠噶啦。嗱，话自从2003年民阵举办咗七一游行以嚟咧，今年已经第十次啦，亦都系各方啊对人游行人数争议最大一次。啊！於是乎啲暗準就話咧，遊行人數多少只係表面現象，最緊要嘅就係通觀十年嚟七一遊行嘅政治影響力嘅變化，實際上已經出現咗邊際效應遞減嘅特點，恐怕呢個就係遊行嘅組織者咧，即係民陣咧最唔願意承認嘅。咁於是乎呢個自認資深評論員嘅鍾健就話咧，嗱呢個一定係假名嚟嘅。喂，第一点咧，民阵创新不足，缺乏政治智慧，系七一嘅游行嘅政治影响力咧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嘅根本原因咁讲。第二点咧，佢就话民阵喺七一游行问题上面越嚟越偏离咗香港嘅主流价值观念，咁啊，于是咧就令到个品牌价值加速流失，加快咗佢喺政治影响力边际效应递减嘅进程。嗱，噏埋呢啲咁嘅废话，其实最紧要系讲咩咧？就民阵一再报大数，使到大多数人对佢诚信产生咗怀疑。佢每次七一游行咧，民阵都肆无忌惮咁夸大游行人数。2011年七一游行咧，民阵就话有21万人，但系啊，连亲反对派嘅钟庭耀，嗱又抬钟庭耀嗰个神猪牌出嚟啦， 捧埋差人，捧埋呢个叶兆辉添， 啊！广大民意研究计划咧认为只系得4-6万嘅啫，啊，咁啊两者相差4倍，喂，今年民阵更加离谱啦，竟然话有40万人，于是咧警方啊、广大嘅叶兆辉啊、钟庭耀啊就分别统计人数咧嘅5倍左右。钟庭耀7月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即系呢度啦。广大对6.8啊，即系68000呢个游行人数估算系经得起科学考验咁讲，并且暗批民阵咧捏造数字嘅做法，就话咧近年游行主办者啊都系报大数啊，就影响咗市民主观嘅意愿。跟住就话民阵喺七一游行里边咧纵容暴力啊，跟住又话咧。越嚟越政治不正確咧，就導致七一遊行咧走入咗個死胡同。最離譜一樣嘢咧，就話今年啊七一遊行裏面啊，係香港主權回歸紀念日一個咁特殊嘅日子咧，居然有大班遊行人士啊，打出象徵英國殖民統治嘅米字旗，同埋象徵港獨嘅龍獅香港旗，仲有唔少遊行人士啊，大嗌香港獨立嘅口號。咁啊，民阵作为七一游行嘅组织咧，对呢啲旗帜同口号咧，唔进行纠察、取替同埋制止，而系俾佢哋咧招摇过市，实在俾普通啊，令到普通嘅香港人侧目咁讲。咁亦都话，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啊踢爆啦。民阵举行游行嘅经费咧，大多数都系嚟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嘅外围组织美国民主基金会呢啲美国所谓非政府组织。是美国政府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工具。这样看来这些不单只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更加是民族立场的问题。民阵如此政治不正确，不但对大多数香港人不得不予知拉开距离，而且有关各方对七一游行的性质亦都会重新检讨地说。你有份去七一游行的呢，你现在就被人标签了呢，你是美国佬 CIA 的棋子。 唉，这位鍾健先生呢就真的要想下啦。 喂，这个不是鍾健嚟嘅，多余嘅，冇呢个人嘅。 唔理佢有冇呢个人啦，这个大公报言论就要小心。 另外一样嘢呢， 阿梁振英搞呢个系这个改善呢个所谓系地区嗰啲贫富问题嘅 啊、何喜华个 Sogo 啊，以前都系接受外资噶，而家就唔知啦 吓。而家做咗凉粉啦，大佬何喜华发得突噶啦，唔好讲咁多嘢啦。嗱，点解我哋对阿中庭要咁怒气咧？你睇到噶啦，又会一次证明。呢啲咁嘅言，呢啲咁嘅外国嘅势力咧，啊，即系外国嘅报纸啊、传媒啊，就攞阿钟庭耀出嚟做一个咧生招牌。 嗯， 嗱，钟庭耀系你哋自己有嚟噶啦，佢话系六万八就六万八， 仲 话 呢个科学嘅考验添，咪倾得起。 嗱，所以咧，嗱，大家都喺礼拜六都听到啦，有一个教授啊，一个咧就专做咧啊。呢、这个实验嘅、 嗯， 啊做实验室嘅，啊一个咧就喺美国咧都系行家嚟嘅、 嗯， 啊就已经打电话嚟驳斥呢个钟庭耀不知所谓噶啦，嗱、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做钟庭耀有意见嘅都系冇得停噶啦，唔该你打电话俾佢啦，39212700呢个就系广大民意调查计划嘅办公室电话，传真号码。嗱，记住传真俾阿钟庭耀，话俾佢听，佢今年呢个报世数咧，啊，就直情令人咧对佢有怀疑嘅。点解对佢有怀疑咧？我一路有都同我讲，喂，钟庭耀好人嚟嘅。我话嗱，我唔理佢系咪好人，好简单一样嘢嘅啫。点解嗰日要擒唔擒清出啲数字？ 嗯， 都未曾做好调查，又冇打电话，冇问人。你又唔知道有几多人咧，系行唔到呢个啊轩尼斯道同埋军器厂街交界咧就离队嘅，咁你点计啫？哦，咁就攞翻球年嘅数字，即刻当晚咧就攞个110000几嘅数字出嚟咧，啊，同呢个民阵主办机构嘅400000打对台，喂，居心叵测啊，大佬！所以佢嘅电邮咧，全电邮咧就好简单啦，唉，就系、是、呢、這个啊。罗伯多中啊，呢个 Hong Kong U dot HK， 又或者可以直情俾研究计划，你费事坐喺钟庭耀嘅咧，就系、是、POP dot network， 呢个 Hong Kong U POP dot HK U dot HK， 最简单不过咧就传真啦，2517-6951，写两张大字俾阿钟庭耀睇下，喂大佬，佢知唔知今时今日佢？骑住人民头上得翻嚟嘅招牌，就我哋俾人利用，就我哋打压翻咧香港人表达意见嘅自由。喂，钟庭耀，唔该你认错啦，唔该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嘅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嘅食物，我哋就尽量少食肥腻啊，嗰啲容易肚饿噶。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DBC 短信。 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港岛区。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而家已经完成了，覆盖范围达到全港大约72%的地区。一些的地点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港岛区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包括柴湾、西营盘、赤柱和石澳。我哋正不断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同埋改善，例如可以将收音机放置室内较接近窗边嘅地方，又可以拉直收音机嘅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噶。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嘅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噶。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国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投资伦敦金唔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唔好随便授权经纪用你嘅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唔需要你嘅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9，大巴我哋网上朋友话咧，唔好再读埋啲咁样嘅叫做系撒旦商报啊！ 你唔读咧，你就唔知道啊！中庭耀咧个招牌咧就俾人不停咧我嚟用 碌卡 啊！唔系唔知佢自己愿意或唔愿意啊？总之中庭耀咧，而家就成为特区政府啊！啊！而家我哋特区政府有十大武器啊，第一武器想接凳，你问我第二武器系乜咧？就一定系中庭耀噶啦。啊，大佬啊，喂，香港地而家就真系好多嘢要理嘅，但我哋个政府乜都唔理。嗱、啊，好似沙罗洞咁，而家就俾人咧我嚟起暗墙，破坏嗰个环境。啊，仲有。你知唔知可能九月啦，好多小朋友冇校车搭啦，好多小因为啲保险公司加保费， 因为啲保险公司加 由20,000+加到60,000，我想问你啊，你记忆所及过去嗰十年八年，啲校车出现啲咩意外咧？有冇大单嘅赔偿咧？咁点解突然间个保费要加咧？啊，嗱呢啲政府又唔理噶啦，嗱仲有啲咩政府唔理咧？地铁甩水又唔理啦，啊！啲差佬乱咁搵嘢嚟肥人又唔理啦，嗱正话通咧就话，喂石头就系石头，一嚿细石头抌落你脚，一嚿大石头抌落你脚，你边只痛？其实通咧仲漏咗样嘢冇讲，不过当然佢唔讲到咁长啦，仲有压力嘅问题。 系， 我都话成日讲啦，大家都系水，我话啲水枪肥你林毓华，同搵支消防喉开猛嚟肥你林毓华，你企都企唔稳啊，啊都系水嚟嘅咋。仲有个压力嘅因素，除咗体积之外，喂，大佬啊，呢、這个政府仲有好多嘢要理嘅，所以环 保 嘅 问题咧吓， 喺听众 仲有啲系即系电油咧吓，啲石油嘅产品点解系吓加咧就系好快嘅？ 唔系啊，而家讲而家你讲嗰啲人已经系咁多年，我讲而家现行有啲摆喺呢个政府有啲咩做紧嘅，我哋想知呢个政府系咪而家停咗？停咗就为咗咧啊，去帮呢班友补镬啊，一镬又一镬啊！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阿卢生嘅，阿卢生唔好意思啊，要你听啊。 大班人派档嚟啊，因为我睇过份嘢咧，就有啲朋友当差噶。 嗯。 咁咧就系换咗喷雾指引咧，就讲明写个心口嘅，对方嘅心口嘅胸部嘅，胸部之前下埋对落噶。 系唔应该射眼 嘅。咁但系嚟讲咧，就系点解告实告唔入啊？因为睇得好定明射眼噶啦，系、咪有呢份系咪有呢个指引啫？因为我诶嗰、个嘢话我射去对心口噶，不过。唔知点解混乱中，我射歪咗定佢踎低咗，我射到对眼。但系好明显睇呢啲 video 咧，就真系望住啲人嚟个头嚟喷噶。呢个系咪系咪啱嘅咧？ 嗱，市民咧就可以去警察投诉科投诉嘅。啊，咁亦都有收到投诉噶啦。监警会咧嗱、已经咧睇咗呢个城市论坛。啊，我哋有个老友记啊，张达明教授咧就话咧。监警会咧就已经咧就住呢个水马同胡椒喷雾咧要求警方回应嘅， 系啦，睇下咪可以射对眼咯，因为一对眼嚟讲咧，喂，你不如搵条水喉射埋去对眼啦，冇胡椒都死啊！ 好，多谢你啊，我就会喺监警会提出究竟有冇呢个使用胡椒喷雾嘅指引，如果交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知道啦，好唔好啊？咁啊！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啊，李生嘅，李生早晨， 李生 早晨啊，大班， 喂，你好，系 阿旭华，早晨， 系， 喂，头先你讲话七一上街啊，大公报话民阵讲大话，咁你有咩办法可以证明边一方面系正确数字啊？ 嗱，我就你问我啊， 我就有时有个办法。 系乜你有你讲啦，你唔好问我。你问我，我 讲嚟讲都系三幅被啫嘛，就讲话马会啊，大家去投注个晚上啊，去呢个系七人榄球赛啊咁咯。 唔系我哋凭直觉噶、啊，我哋都系呢啲街头智慧嚟嘅。不过、李生，你有咩高见？ 系。 十一啦，就嗌民阵再搞多次，呢次咧就利用八达通，八达通系最正确噶啦，佢八达通咧，民阵同八达通合作，就搞个八达通。 阿李生，你知唔知八达通个老板系边个？ 香港市民。 唔系噶啦，如果你想大家， 唔系我想问你知唔知个老板系咩？ 就要 八达通 边个棚下啫。 八达通梗系唔睬你啦。八达通系由地铁即系港铁啦，而家就即系以前有地铁有九铁啦，所有嘅franchise 即系嗰啲有专利嘅交通工具，一齐拥有嘅。你民阵走去搞游行，你叫八达通出嚟证明有40万人上街，我谂你真系想呢个八达通嘅老细唔捞啊，梗唔会俾你啦。嗱，我而家谂到条桥咧。就好难做㗎嘛，都可能要諗下啦。就印定50万个 number， 一人攞张。 冇啊，左右游行嘅人自己係行嗰个站都唔該攞一张。啊。唯有咁样就喺 SOGO 门口嘅就做啲最简单最婆乸嘅嘢最原始嘅嘢，就唔好同阿钟庭耀拗啦。啊，整摆晒嗰啲 number 喺度1-50万。啊。咁就喺维园派一轮先，跟住呢喺 SOGO 即係铜锣湾又派一轮，即係冇派嗰啲埋去攞，跟住喺湾仔又派一轮冇派嗰啲埋去攞。 大班、到时有人就话呢跟一个人会摊几张㗎嘛。 冇得讲㗎咁呢啲我哋香港人。 佢分钟佢唔够你拗佢话你。 我哋香港人唔呃 乱咁派派仔出去啫。 咁佢噏乜都得啦，咁冇得讲，咁我哋够话钟庭耀乱噏啦，咁你又话钟庭耀点。 佢真系乱噏过而家佢。 钟庭耀梗系啦，佢乱噏当秘笈明啊。 佢可能俾人哋统战咗㗎喎。 我都好不幸地我有咁嘅怀疑，因为我觉得佢冇理由呢突然间呢要咁急当晚攞啲数字出嚟嘅，即系佢可以慢慢做噶嘛，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咧。 统战嘅伎俩就好犀利噶。 因为呢个原因咧，我对系有啲怀疑嘅，好不幸啊！呢个系不幸嘅，因为我哋同佢第一就咁多年，大家都好尊重佢。但问题今次佢今次嘅表现咧， 统战分子就会出嚟统战你噶啦。 今次佢嘅表现咧，就真系一铺清袋噶啦。 经济台噶啦，经济台嘅公信力噶啦。 好啦，多谢你啊，李生啊， 话系人见到嘅嘢，佢系调翻转头嚟讲相差数。 咪跟住闹你啊！佢话我啲就科学理据，你哋嗰啲咧就系观感，你哋嗰啲就文水，你哋嗰啲就乱噏收声啦。 提醒咧，大家详细睇佢嘅报告添啊，仲要系啊。 多谢你电话吓 ，OK 嗱。 好，另外林先生， 早晨， 早晨，林生， 早晨，大班，早晨啊，旭华兄， 早晨，早晨， 嗱，就尋日我同一大班朋友咧，就有去到鴨脷洲嘅場。 啊，你去啊？早知我都去啦，點解入得去先？ 嗱，我就好失望一樣嘢，大班咧，你冇去到。 唔係，我喺度諗緊，我入唔入到去？第一問唔問到嘢啊嘛？ 我哋咧就四點，我哋差唔多成20个人，咁就大約4点去到排隊。 嗯， 入到場， 入到場 啊！ 攞咗号码有冇抽到你哋讲嘢？ 有， 嗯， 哎呀， 我哋有提问到一啲，我哋有好几个朋友都有问到嘢， 嗯， 包括咧就有提问到就话，即系面对住之前咁多僭建嘅问题，你林郑月娥点面对整个政府嗰个诚信啦？ 嗯， 亦都有问到一啲系话，即系起公屋嗰啲嘅问题，即系公屋不足嘅问题， 嗯， 即系咁其中一样嘢提到就话，喂，北角村。就拎咗去卖啦，咁你但系你梁振英政府又喺度嗌救命话冇地起公屋，咁呢个点解决先？ 咁佢点讲啊？ 咁啊，梗系打嘅游花园啦，又话咩私人市场同呢个公呢个资助房屋咧唔能够相提并论嘅。 喂，大佬啊，嗰个北角村本来系公共房屋嘅土地嚟噶，哥啊，即系我喺度我就话喂，吹水我哋噏乜啊你啊，你而家抢咗我啲地啊，大佬。你抢咗我啲地去卖啊？做咩啊？ 咁即系有啲咁样嘅情况。嗱，除咗呢啲嘢，我仲想讲一讲咧，长即系关于建制派动员嗰啲嘅嫌疑啊。嗱， 我唔知係咪因為朝早黃大仙嗰場呢建制派嗰種收飛個安排呢就揚咗，咁就下晝喺鴨脷洲嗰度呢就未見有呢啲情況發生。 嗯， 未見有呢啲情況，但係呢就啲建制懷疑被建制派動員去嘅人呢就啲態度呢就非常之差劣。咁、好似講緊呢就係話因為我哋呢啲唔係建制派嘅人發言呢就一定係倒返轉呢佢哋去講埋啲不着邊際嘅 就拍手掌 就俾人開返轉頭嘅時候呢就話就好話好話呢啲人呢即唔直指我哋嘅就好話呢啲人呢就喺度吓 吵 爭曬呀聽唔到講嘢呀收聲呀、諸如此類， 尊重下個尊重下民主啦，俾人發言啦，你問咗嘢俾阿司長答下啦。 即係我會覺得咧，就即係啲建制派霸唔霸道啲啊？有佢哋去嚇人，就人哋唔可以去嚇佢。 喂，你唔知啊？林生有個金句嘅喺今次嗰個特首選舉論壇嗰度，你知唔知金句係咩啊？呢度系我主场噶，兄弟，所以我唔去，因为我谂谂下，嗰嚟去主场，我做乜嘢？我去到俾佢哋揼噶。好啦，多谢电话。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111，喺9:30新闻之后咧，我哋再听电话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教育局的工作会稳中求变，他承认在过去的12年教改推行期间令到师生和家长比较辛苦，当局会尽快重新检视课程发展、教学时数和校本评核的工作量，推出新的建议和作出微调。吴克俭在新城电台上表示，教育局首要工作就是检讨教师的生劳情况，亦都会处理调整学校的开班基础线，由61人开三班减到去51人开三班。如果有学校每级收生不够51人，可以同教育局接触，研究处理的方法。港股在低开之后走势继续向下，恒生指数最新是报19634点，跌165点，跌幅接近1%。国企指数跌近108点，报9570点，跌幅是1.1%。中国海军听日开始在东海举行实弹的演习，为期6日。海军部队发布禁航和禁渔的通告，明确指出演习海域的经纬度坐标，亦都要求听日开始到星期日会在有关的海域举行实兵实弹的演习，期间严禁各类船只进入，亦都严禁渔船捕鱼，所有船只都要听从海军警戒舰艇的指挥，确保安全。分析就话，今次嘅演习范围比2010年嘅范围略为扩大，但距离有主权争议嘅黄岩岛同埋钓鱼岛仍然有相当嘅距离，亦都唔属于争议嘅海区。演习系要提升部队训练水平同埋实战嘅能力，唔会威胁其他国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凤舞街慢线啊，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啊，车龙喺后边嘅彩虹村啊。另外一个坏车报告添，咁啊观塘绕道向翻鲤鱼门方向近呢个茶果岭道嘅快线啊，有部坏车就跪埋一边噶，龙尾都几远噶，去到翻后边嘅丽业街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走翻过去对面海。 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只系去到呢个湾仔运动场啫，而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咧，少少龙尾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嘅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啊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亦都见到车龙啊排返去顺德中心。喺呢日前 CY 就带埋身边嘅王朝马汉话新任官员去出下书。喂，好彩嗰啲大支装胡椒喷雾啊冇出场咋。不过咁啊，嗱预备送折凳俾 CY 嘅朋友真係要小心啊。你知啦， CY 就话折凳係十大武器之首啊，分分钟秋后算账，事后话你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你都唔顶㗎。唉， CY 今时今日乜都做得出㗎。唉，九龙区方面啊，睇返车龙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东隧过香港啦，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好，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亦都回复翻正常噶。好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经济学人分析，换咗总统嘅埃及。去年嘅阿拉伯之春，中东国内外拱最近换班，换上伊斯兰背景嘅摩西上台。经济学人嘅封面文章认为，当前局势最唔稳定嘅唔系叙利亚，而是埃及。埃及是人口最密集的中东国家，经过了18个月的不稳定局势，终于有新总统上场。但是只要将来有任何行差踏错，整个中东将会再次变天。但是西方应该如何协助稳定将来是关键之一。虽然很多人都质疑西方在中东的真正影响力，但是至少在当前埃及重组国会的过程里面，有丰富议会历史的西方国家都可以提供协助。无论是将军还是宗教人士上台，独裁始终都是敌不过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Good morning, sir. 阵间就要开大减价的行政会议了。 吓、啊、你身为召集人啦，都贬低行会是大减价，即是嫌行会的成员贴啫。唉，有咩办法啦，要还债分饼仔嘛。 Sir, 不是咁嘅意思。我嘅意思系呢，由7个星期呢大减到得返2个星期暑假嘅行政会议咁解啫。 啊，系啦，其实讲开我哋召集人咧，我而家都一头烟啊！啲人话我角色冲突啊，又做行会又做评机会， 唉，废话少讲啦吓，就快要开呢个早讨会啦，诶，阵间有咩议题一定要倾噶？ 都系两件事啦。嗱，七一有40万人上街，啊，仲有咧，司局长系第一次落区啊！ 吓，有咁多人上街咩？嗱，嗰日我咧日头就挂住宣誓，夜晚就挂住睇烟花，都冇留意添。 有啊，真系你睇下啲新闻片啊，哇，周围都系人潮啊，密密麻麻，睇见都脚仔软啊。 嗯，嘿，佢哋上街，我哋落区，就好似当年我哋后生嗰阵上山下乡，豪情不减啊！ 唉，不过佢哋真係太过唔俾面，太过分啦。嗱 ,Sir, 你连假都唔放，亲自落区，佢哋乱讲瞓到烂尾收场，唉，真係难为Sir你囉。做香港一哥，原来压力真係咁大 㗎。嗱我教正你啦，做人最紧要识减压啊。我有压力我会搵啲笑片睇下嘅。笑返得大餐，仲俾咗好多启示我添啊。好似我啊，昨晚睇翻星爷嗰套旧作《食神》咁啊，笑到我碌咗落间200尺地牢啊！ 好接近，接近奥妙之处，系可以藏于文具之中，随手可得，仲可以坐住距离掩藏袭击，就算俾差人拉到，亦都错你唔入，真不愧为七种武烈之首。 阿星爷咧仲启发咗我添啊！原来我都有七大武器可以用噶，仲使乜惊啲反对派定系乱港分子啊？ 哇，咁厉害！阿 Sir， 你要介绍下俾属下开下眼界咯。 好，足智多谋，文武相全，你好见识啊！ 嗯， 星爷有张接凳啦，我都有落区三宝旁身噶，就系一张凳、一本拍子簿、一支笔。如果啲区友捧场系自己有嘅咧，我就会装模作样坐喺凳仔上面，用支笔将佢哋嗰啲诉求咧扎低写落本拍子簿度。如果班友系反对嘅话咧，我就会用张接凳拍咁拍佢哋，再用本拍子簿写低佢哋啲衰嘢，掟喺报纸上面啊包佢哋大镬。咁至于支笔咧，可以用嚟笃佢哋嘅背脊。紧急时候咧，啊，仲可以变成呢个胡椒喷雾添啊！ 哇，果然好嘢，一定系文西帮你设计嘅咧。咁另外仲有六件又系咩武器咧？嗬， 嗱，我梁型啊，人才仔制，文武相全啊。嗱，第二件秘密武器咧，就系秃鹰啊！佢统领30000几个中联办实 Q， 哎呀，唔系，系公安啊，啊，都唔系啦，系防暴队。是飞虎队，是赤卫队。 啊，Sir，Sir，你冷静啲，我想你讲嗰啲是香港特区警队啫。 是啱啱啱，要保持冷静啊，时刻要笑面迎人。我仲有其他柔性一面嘅秘密武器嘅。 啊 ，Sir， 我知啦，你梗系讲紧范虎人咧。 冇错，范虎人一个人就搞掂晒成班泛民啦。嗱，佢一味死缠烂打，一于奉陪到底，饿到你哋嘅瞓着，再唔掂咩？我仲有另一件秘密武器。 喂，我都知，呢个梗系好打得嘅吹水我咧。 好嘢吓，果然系我近身师爷啊！嗱，吹水我单人匹马，连乡下佬都收拾得掂啦，仲怕你哋啲住喺醒嘅人咩？ 嗯，咁第五件又系咩武器咧？ 民意调查 吓。民调，阿 Sir 啊，民调好似一向都对我哋不利嘅、哦。 唉，唔系民调结果啊，系啲民调嘅专家学者可以用噶。你唔见佢今次两位大学民调专家得出嚟嘅上街人数咩？比实际低好多。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道。系啊，嗱，呢啲就系我哋嘅秘密武器，发挥作用啦。 不过佢哋嗰啲数字咧做得咁低，真系连盲嘅都睇到啊，系唔可信啦、 啊。唔惊，我仲有第六件秘密武器。就是我的诚意啦，我会好勤力落区，好谦卑，好虚心咁聆听。 抱着一个虚心、谦卑嘅态度呢，是听大家的意见。 阿 Sir 啊，你都是唔好再学以前嘅林公公咁做人肉录音机啦，成日讲虚心聆听，你越讲虚心，人哋就知道你越心虚，唔掂㗎。 啊，又唔掂，咁唯有出最后一招啦，第七件秘密武器。就是呢条大麻绳啦。 吓，阿 Sir， 你唔系真系咁睇唔开啊嘛？ 即系你讲咩啊？你傻噶？我系受到烟仔佬启发，先至揾呢条大麻绳，用佢嚟团结大多数咋。 叫你团结、啊，单揾条绳绑住咪围围圈咪团到啦。 活在广东阿肥胖话斋。 Satire humor has always been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free speech。 讽刺同幽默系言论自由嘅重要元素，尤其系啲政客嘅。 As a politician, you're better off being made fun of than not noticed at all。 有人攞你嚟开玩笑，好过冇人讲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是讲好玩英文的节目主持人。做得香港人，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讲过，甚至乎创作过不少的难剧。我人生听过最难的剧呢，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一位师弟讲给我听的。但是最近呢，我就听过一个难剧，真是教坏人。他就问我了，大口仔茶唇膏，猜一个英文字啊，真的不识喎，咁都唔识啊，咪 direction 囉。咩 direction 啊，方向啊，方向嘅英文啊，大口仔嘅口好大㗎嘛，茶唇膏咪红色咪 red 囉，跟住踩嘴唇上面咪唇囉，咪 direction 囉，得得得，唔使讲 time to play。首先呢，方向嘅英文绝对唔係 direction， 第三个音节呢唔係唇咁嘅音，係唇，係 sh 音嘅。第二个音节呢唔係 red， 係 red。而第一个音节呢是乜嘢啊，是咪大角咀个大啊，如果你话我都识啦 ,direction 嘛，咁你就错啦，你一啲都唔识啊。真正嘅读法呢系点样呢，系 direction。嗱，留意呢，第一个音节呢系好轻咁嘅音㗎，系 d， 咁音就得㗎啦， direction, 就唔系 direction。所以直接嘅英文呢系 direct, 而唔系 direct。所以如果你是董事的话，你是 director， 你不是 director， 你是执行董事的，你不是 executive director， 你是 executive director。记住啦，希望今次大家又学到嘢啦。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去将军澳探孙女$2，去湾仔翻工，去湿地公园。连去太空馆都是$2，由6月28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用长者或个人八达通，行疾人士个人八达通乘搭港铁，每程只是$2，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谢飞老师教我哋讲英文啊！不过呢个罗范之前教我哋系咩叫抹黑同埋揭黑，大妈你点分别啊？ 嗱，抹黑咧、就即系话咧，其实佢咧就接受抹黑，唔接受揭黑，系咪咁嘅意思啊？ 差唔多啦， 因为佢哋抹黑唐英年啊嘛，叫 smear campaign 啊嘛。揭黑咧嘅意思即系话咧，廿几年前嘅嘢，你啲人仲揭出嚟， 系咯，啲疮疤啊！ 即系最紧要你有冇黑 啊？ 林毓华，你系买好多车噶、 啊， 你买架二手车翻嚟撞烂咗就揭黑噶啦， 揭黑 一揭开一撞烂咗，原来以前喷过 嘅，原来两支连埋嘅， 喷过油嘅， 喷过油， 系、哦、本来你架车白雪雪啦，白色好靓嘅，一撞。啊，原来以前是黑色的，咁、就唔俾人话，亦、都唔准你有人睇。 系班你工程师嚟嘅，喷油之前一定要喷掉，抹啲油啲 白色。睇你俾几多钱啦，林毓华。 搵晒啲灰 嘅。睇你搵几多钱嘅啫，铲晒个底好多钱噶。啊，林毓华，所以你有冇攞车喷油噶？有分分钟俾人搵咗笨啊！嗰啲叫起底，嗰啲叫做 系嘛？ 啊，即系。罗范招芬就冇讲起底，喂，而家最好笑嘅咧，又不有鹌鹑，鹌鹑电台讲鹌鹑嘢咧，就赖嗰啲 wetting 啊，就话咧点解政府做呢啲高官审品格审查，点解好似啊 仔细系嘛？ 呢、這个阿麦齐光咁，呢、這个真系鹌鹑，鹌鹑就唔识个制度嘅。嗱，第一麦齐光做咗好多次 wetting 噶啦，佢本身系公务员出身。 嗯， 跟住就做咗局长，咪、做咗呢个秘书长。跟住呢两年前攞荷兰水盖、跟住而家做常秘，就系自己做局长，梗係有做 wetting 啊，但係你去报㗎嘛。你咪话俾人听我啊廿年前呢租个楼，我当我有讲啊。嗱，如果认为啱都唔需要讲㗎。啊，第一你有 无需申报啊，无需披露啊。 咁如果咁讲咧，你唔通叫佢做 wetting 喺度揭黑咩？查你祖宗18代，我谂梁振英阴功啦。嗰阵请3年啊，呢官都未必可以翻工啊，因为仲未人做到 wetting。所以咧，有时啲鹌鹑咧就唔好弹人哋话啊，做 wetting 做漏咗喂。 冇得做嘅时啲嘢，你申报咗啊，你签咗啊，咁当然你话你自己冇案底咧，查到你有案底啦，系嘛？你话你啊，就算感情缺失，譬如唐英年咁啊，如果佢啊申报咗嘅，啊我有女朋友嘅，咁佢申报咗一个冇申报第二个，点啊？点跟啊？点抄啊？除非你以前好似啲特务机构，所有人都有个档案嘅。 港英年代嘅时候话系个申请啲系好即系重要职级嘅系公务员嘅时候咧，真系有狗仔都跟你噶，真系。 咁我而家戒咗啦嘛，我已经冇去买楼啦，点知我同人租楼啫？第二样嘢，我已经个女朋友断埋啦，你点知我以前有个女朋友啫？除非有人嚟报料嘅啫，啱唔啱啊？所以咧。就唔好赖嗰啲做 wedding 嗰啲，唉，嗰啲警察部又好 ，ICAC 又好，唔关佢事嘅。电话旁边有听咗苗生嘅， 苗生你好， 喂，我姓苗嘅， 阿苗生，系、哦、我啲同事写错字啊，佢写咗你系阿苗金凤个苗，稻苗个苗， 阿 苗先生 咩料报啊？ 早晨大班，早晨林玉华， 早晨早晨， 系啊，我想讲，琴日特首落区。 是 咪俾啲市民包围嘅？ 系啊，佢咪俾一张嘅嗰啲咁样嘅系嗰啲示威嘅牌，又剥到个头添啊！吓， 系啊，咪其实佢个诚信咪有问题咯，咁样，因为佢上任之前又话僭建嘅风波就越搞越大咁。 嗱，罗范招芬就话咧，捷克咧就系攻击新嘅政府，呢啲系香港嘅损失。即系佢话咧，如果我梁振英委任得边个做咧，你啲人就唔好理佢啦，我孭晒。以前做过咩错嘢咧，都唔紧要嘅。啊，如果唔系咧，你就阻住香港啊，阻住咗嗰个政府嘅运作，就蹉跎岁月。 吓到啲人咧，又唔敢出嚟为香港服务，为市民服务啊！ 咪咯，咁点讲啊？阿廖生，你话点噶？即系唔准人提以前啲嘢啊！即系如果即系要举例，一百个例都举到啊！即系总之咧，我以前做过乜，你唔好讲啊！今日咧啊，我做乜咧就我嘅事啊！其实不如咁啦。 罗太兜得几靓啊！佢话有啲事咧当下发生，佢话我觉得揭露出嚟咧就系无可厚非。即系佢讲嚟讲都话旧事嘅就唔好再讲啦，真系吓。 不如咁啊，好似台湾咁啊，选咗出嚟做议员咧，所有底洗清晒佢啦。 同埋我每一朝都听你哋节目噶， 多谢你啊，廖廖啊，好多谢你啊。好，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周先生，听咗好耐，唔好意思啊，周生， 周生你好， 唔系好耐，真系唔系好耐啫。早晨大班，早晨阿林伯， 系 阿大班，我谂你肯定俾人整蛊啊。你嗰个，我买咗几部心机噶，已经帮你。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就根本就嗰地方都断断续续嘅，即系播下唔播下，真系嘥晒你讲啲。 你知唔知几部一齐开咧，同一部一齐开冇乜分别噶？ 我买几部送俾人，咁啊、 哦、多谢你， 虚假你个台，因为有好嘢大家分享。 你住喺边啊？你住喺？ 荃湾嗰边啊，荃湾。 我哋都要解决噶，即系而家就挺嗰啲。补贴站啊，叫做 补贴站啊，大班啊，喂，我同你讲下嗰、那个即系江棍之灵嗰、那个 江棍 佬个团体团队，佢嗰个叫咩团队话？请问 佢嗰个叫香港 型啊 嘛， 香港型啊？ 唔系，佢身边嗰啲政府嗰啲咩委任嗰啲系应该叫乜嘢啊？ 叫问责官员 啊，问责咁，但系问责就系即系话你有问题，你就要承担个责任。 系啊， 我想讲阿麦 Sir 单嘢。咪提纲嗰單嘢。我哋對一件事，我哋即係好多人可以噏好多嘢，但係你個表面證據無端端整一個咁嘅安排，咁嘅協議，你間屋會唔會無端端寫份授權書俾人買賣、啊、即係話、啊、你可以擁有我間屋呢，去全權買賣我間屋。你同嗰條友你又話咁啱咁巧撞到，你又唔係好熟佢。 我熟㗎，佢哋係同學嚟㗎。 我同學嚟講， 不過佢即係話嗰日買樓就撞到嘅， 但係我都唔會相信我將間屋啊俾個同學幫我全權代買賣，咁啱叫你嗰間屋就係俾我全權買賣嘅。 喂，其實我都想，我其實而家諗下，我想租間咁嘅屋啊！如果有人肯租間屋俾我，又肯俾個授權書我全權買賣咧，我多多錢肯租啊！最好就係淺水灣、南灣嗰啲樓啊，租俾我最啱啦。 喂，我覺得呢樣嘢咪叫合理懷疑咯。咁你又話，喂，我要翻去揾個時間諗下點解釋。喂，咁又係好似去老 佢老細嘅單嘢咁啫 嘛。佢話廿幾年前揾翻啲文件整理下喎。 而家第一咧就要揾阿林鄭咧就攬住佢，第二咧就要揾阿羅范出嚟話你人咧廿幾年前啲嘢揭黑就唔啱嘅。嗱，即係換一句話嚟講咧，羅范招芬呢個犯婦人咧係承認咗麥齊光有黑噶。就是好过瘾的，所以林毓华又不明白，其实范妇人好嘢嚟的。 好嘢。 我觉得你。 他真的承认了 是有黑，所以他现在就被人揭，不过叫你人不要揭。 喂，我今天看了一句嘢好啱啊，他说上梁不过是梁是姓梁的梁、嗯、不正就下梁歪，那真的下梁歪啦。 我叫 CY 嘛。咁啊，梁振英啊嘛， 呢个嘢真系好，呢、這个嘢真系神神去一句，真系好威啊！唔系，我所以我觉得而家有冇人喂，已经有个 case 摆喺面前啦，喂，咁有人去廉署举报先呢坛嘢？ 喂，廉署系查紧噶啦， 有啊，今日下昼人去落 去公有啊，而家好似立法会咪已经停晒工作，咁好似又唔需要叫 CY 去问话，又唔需要 诶，去16号去答问大会啊！嗱，大家排定队去立法会听啊！ 喂，唔系应该要捉埋嗰啲所谓问责嘅团队去有问题嗰啲一齐去请。 他们就会坐在这里摇旗呐喊，不过就不准发言的。啊、好了，看电视了，担定凳仔啊， okay, 多谢你啊，周生。 嗱、 喂，我现在真的突然想到啊， 点啊？ 你如果为了保证明啊麦齐光是清白的呢， 是 起码要做假都要做， 是 找几间靓屋在南湾，最好是清水湾。 人家 CY 的屋都不住了， 租给我啊， 是 我肯给你啊，买。 辉哥，你租不租啊？ 啊、我肯俾50万一个月啦、啊，100万都俾， 系系， 最紧要咧就系佢签咗授权书俾我买卖得啦。 哦，咁样， 跟住我就同佢卖鬼咗100万，卖翻俾我自己啊！哇，正啊，真系。电话旁边啊，正在欧生啊，早晨， 欧生，早晨，早晨。 喂，早晨啊，大班。 喂，有楼租你租唔租啊？ 早晨，收唔收到？ 收到。 系， 喂，我咧就想讲一讲咧、嗯，每年咧嗰、那个啊参加嘅人数咧就猛喺度拗， 系系， 咁、啊、咧我系有一个折冲嘅办法，即系好普通嘅啫。嗱、嗯，你好似街头卖旗咁样，你俾一蚊，咁咧佢啊贴个 label 落你个胸前，就表示你啊买咗啦， 系 嘛， 系系系。 咁咧嗱，你呢个方法咧好 work 嘅，点样好 work 咧？嗱、嗯，你喺地铁站。揾啲工作人员， 嗯、 啊个个走去俾、嗯，啊如果人多嘅，直情俾一张、嗯，一张有20-30个贴纸，咁、嗯、啊等佢自己啊啲朋友啊自己贴，自己贴，咁咧你统计嘅时候，你派咗几多贴纸，啊咁啊好容易，你同时咧有啲插队嘅喺轩尼诗道啊或者嗰啲其他嘅地方啊，揾好多工作人员，边个埋嚟就攞去贴，咁啊到最后咧。咁你派咗几多贴纸咧？咁啊统计到啦，好准确。 系到时啊， 得噶，有你做马噶。 呢个系学呢个就系我话派 number 嘅方法咯，吓、嗯啊，即系英雄所见略同啦。不过咧，阿钟博士就话你白痴嘅，咁 唔科学化呢、這个。 呢、這个唔科学化，唉，你话你系人都俾，喂，嗰条友有冇游行你又俾， 系啊， 啊，跟住你揦一沓又抌咗落去个垃圾桶又系，即系好似平日喺街你阿婆仔喺度派纸咁，佢唔认你嘅，钟庭耀，因为钟庭耀一定要攞个数出嚟咧，话你冇人上街嘛，你明唔明啊？ 或者冇咁多人上街， 好惊气啊，好惊气， 你有冇钟庭耀个？有冇 成条？天尼斯道冚烂都系人，你有可能系咁样讲法。 你将呢样嘢写低俾钟庭耀啦，呢个传真号码22971701啊。 哦，好啦， 多谢你啊， 拜拜，好， 多谢你，多谢你。好， 我而家想租楼啫，我而家想，而家电话旁边有陈生，早晨。 诶，早晨，大鹏， 早晨， 早晨，两位主持， 系 我嘅我日日都听你噶， 多谢 先。Apps 都塞车，好大 塞车，哎呀，咁啊弊啦。 唉，听心机啊！如果喺啲区收到嘅话 ，OK， 揸紧车未装啊，未装。 唔系买过嗰啲诶，你架车有冇拉烟噶？买过我哋嗰啲诶耳筒机啊。 好啊。 用拉烟咧，我朝朝都系咁听嘅咋、嗯、啊。 哦 ，OK， 诶，大班，我想讲几样嘢嘅。 好啊。 咁咧就而家嗰个，头先你讲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要小心啲，作为传媒啦，或者系有啲即系我哋叫做有良心嘅人啦吓。咁、 啊、 咧就应该。日日都闹紧政府噶啦，咁佢第一佢自己唔争气啦，每个人都有啲问题俾我查。 我唔想闹啊， 系啊，冇错，我都觉得厌啊。唔该，你 讨厌 我， 讲到我都厌啊。 吓，咁所以咧，头先你讲咗一个嘢咧，就令到我今日有兴趣打嚟嘅。日日都听闹咧，我觉得闹其实有啲嘢系要新鲜嘅，咁你一定要讲啦，就唔系叫闹啦。咁跟住你唔多唔少闹咗噶啦。咁跟住闹得半个钟之后咧，头先你讲咗一个嘢，令到我觉得应该咧提翻政府。喂，嗱，而家民生有啲咩问题 ？MTR 有啲咩问题？而家我哋房屋嗰啲問題，不如你每日你提一個個案出嚟，或者提一個好正面嘅建議出嚟， 啊， 一系列嘅嘢，我諗你可能已經準備咗添啊，你智慧高過我哋，咁樣仲好啲，唔好俾人哋咧標榜咗你咧偏啊， 係啊係啊，我都係有咁嘅睇法，唔係我都唔係偏唔偏問題啊，係厭啊。 系啊， 就好似有啲厌恶啊，即系有条友你闹佢闹极都系咁嘅，你闹佢做咩咧？ 不成才啊！ 仲有唔停止你嘅台，其他有台都唔多唔少都闹紧嘅，其实，佢话佢哋都几 OK 嘅，咁但系个个都咁样闹嗰阵时候，即系全香港都好厌，同埋太多负能量，净系得识闹，我哋要教翻，即系话翻提醒翻自己，要向正面行。 阿陈生呢个建议系几好嘅， 系，非常有建设性， 得吧？你嘅身份咧，唔好讲人哋花名。 唔好改人花名，咪改花名好玩噶， 唔好玩啊，有啊，好嘛，少少。 好啦，多谢陈生，唉，呢啲有时花名好过人嘅，即系人唔怕改坏，即系生坏名最怕改坏名啊嘛。咁啊，吹水我佢真系叫，真系吹水，佢自己话咁大佬，佢叫林郑月娥啊。不过啱嘅，即系我哋都要唉谂下啲新意思。你话系日日系咁闹闹到我都嫌，喂，究竟有冇人做嘢嘅而家空空地仲？ 系 我一想租屋嘅，净系一样嘢呼吁，任何有屋租俾我，好似麦齐光咁， 系 啊，俾个授权我自由买卖，仲喺水俾我代卖咁就得噶啦。OK， 唔使啊，我俾翻你啊，我帮你卖咗你间屋，本来值100万嘅卖10万，跟住俾翻10万你咯。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